大家午安，我是汪祖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张善政呢，不愧是博士哦，居然重新定义了“抄袭”这两个字。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复制贴上，不是抄袭哦，自己是合理范围重置。哇塞，居然还把抄袭给合理化了。那郑运鹏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我也不要求你退选啦，但请你一页一页的讲清楚。好，但是说呢，自己光明磊落的张善政，本来不是说今天要开记者会吗？好，记者会有讲清楚吗？还没有开记者会，到现在等于是还没有讲清楚嘛，连个记者会的影子都没有。那昨天上午呢，甩锅给扁政府，说是扁政府时期验收的，结果被打脸之后呢，张善政下午又开始扯说没有必要去讲什么蓝营啊绿营。欸，奇怪，维隆喜滴叠共讲蓝营绿营的也是你啊，不是要开记者会来直球对决吗？那怎么现在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呢？好，那郑运鹏也说了，有争议就讲清楚嘛，相信呢农委会会好好的来调查。但是国民党呢，再不讲清楚，这个外溢效应可能会很严重哦。因为现在又爆出了要选新竹市长的林根仁，他的论文也涉嫌抄袭。好，国民党的惊奇四超人哦，大家说最惊奇的应该是朱立伦了，说这个民进党是为了帮林智坚脱罪啊，泼所有人的脏水。欸，拜托，林智坚都退选负责了，朱立伦是不是也应该要换一个心梗呢？那蒋万安这边呢，说要防偷窥，徐巧芯呢却去曝光陈时中团队的电话通讯录，被骂之后呢，甚至还说啊，这个办公室分机又不是个资。话锋一转呢，说陈时中团队呢里面有很多的正二代。那蒋万安这边也就加码酸说，欸，这个进办的成员啊，名单难道也要保密30年吗？蒋万安的选情真的是告急了吗？看起来好，难道开始要打负面的选战吗？开始用负面手法吗？那蒋万安这边呢，最近哦一直把阿公牌给端出来，把阿公端出来了。那么成立军公教后援会之后呢，打出了金国牌，还刻意要制造亡国感。但是比较尴尬的是，传出哦这个台下居然有问说，欸，蒋万安跟蒋经国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阿公啦，欸，这还要人家讲哦，想要批人家真二代，你这个蒋三代呢，这个一选哦就可以跑去选立委，还可以选市长，到底是谁比较好命呢？那陈时中这边呢提了公厕要设免治马桶，结果柯文哲又在说啊，这个维护费用很高啊，接受度很低啊，会变成蚊子设施。但是北市府之前不是自己也评估过吗？好，你自己没做套，变成做不到说一套。公厕议题呢现在延烧到了新竹，高鸿安这边呢 po 照片说啊，这个免治马桶啊喷头很脏，但现在呢就网红啊按图索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你照片是打哪来的吗？好，所以没有的事情你就不能乱讲。杨丞琳呢现在在中国的节目上面说台湾没什么海鲜，因为吃海鲜在台湾是很奢侈的，所以搞得昨天呢大半夜有脸书上面出现了大量的海鲜炫耀文，我觉得这个比较过分，意图使人变胖。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黄黄哥。 宇君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于妹妹。 宇君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到底张善政有没有抄袭呢？他说自己只是复制贴上，但有没有抄袭可不是你说了算哦。不是说要开记者会吗？那怎么记者会呢到今天还没看见？我们带你快了解。 其实我这计划过程还没看，没有实际参与，然后他们简报写好才交给我，然后跟我小学五六年级一样，请下试着把我教会了。 简报分享超过15分钟，张善政坦白他是临时填鸭上阵。 如果说讲什么要不最轻，那等一下休息时间去问后面的先生。 时任宏基副总，同时也是农委会研究计划主持人，张善政可不是挂名代表上台就好。报告书中规范，主持人要负责总绩效，最后必须审阅期中期末报告。研究契约书更写明，如果认定抄袭剽窃，不论乙方宏基还是主持人张善政，都得负赔偿责任。 农委会他有权利跟任何一方追究全部的责任，但是比如说啊，今天是宏基他先赔钱，那宏基赔完全部的钱以后，他再去跟张善政做一个内部分担。 他的合约本身的规范的追溯期间，他扯到一些行政的作为，还有一些法律的作为，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厘清。 依照民法规定，一般契约追溯期保留15年。 那就懵掉啊，哦，这破坏过呀，遐够盾好大。 先手就 从书面解释，由专家学者判定，有疑虑进入复审，不排除约负责人面谈，不过目前还在第一阶段。 抄袭有所谓的情节的严重性。 跟它的量的多寡，所以会组成一个专家会议去了解，会不同人。 毕竟这牵涉到5700多万经费，真的进入复审，也会重新再组专家小组，以最严谨规格检视抄袭问题。三立新闻苏允宽、曾家轩台北报道。 好，其实很多人都在等张善政的记者会，但是记者会开了吗？连个影子都没看见。但大家也说张善政不愧是博士哦，居然重新定义了抄袭这两个字。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抄袭，我只是复制贴上而已。诶，复制贴上不叫抄袭哦，那怎么样叫抄袭呢？甚至还搬出了著作权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善政呢，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说些什么呢？他说他是用著作权法，里面是合理使用。好，我们要请教博文哥，因为其实昨天到今天大家都在等嘛，张善政要不要开记者会呢？好，本来说不忍了，他规划要开记者会，直球对决，但今天不要说球啦，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好，这个郑运鹏就说，请正大光明，我也不要求你退选，但是呢，请你一页一页说明白。但到现在大家等到张善政两个礼拜咧，讲清楚说明白了吗？ 这个五千七百万不是一个小数字，五千七百万恐怕都比诺贝尔奖的得主的奖金还要高。我们今天不是说你非要说做出什么样让大家耳目一新，然后震撼全台湾的这个结论，但至少你这五千七百万花下去，要让大家觉得说你确实是替公家的这个公堂做出一点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涉嫌抄袭，这个不但是诈欺，而且我认为都有 A 钱的嫌疑啊！我给大家看，张善政面对这几天的这些质疑哈，坦白说，他除了啊这个硬凹之外，例如说，人家说你的那个1700万的计划里面，60页里面有高达29页是抄袭，那个证据都弄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怎么说？他说那个是重置啊，然后他又讲说这是合理的这个范围，那没关系。我今天只要求就是说张善政，你至少针对外界的疑点你至少要说清楚吧。为什么我们这样要求？很简单，你说啊，对于这个争议，好，对于研究报告的争议，张善政你说会开说明会，对报告有十足信心哦，十足信心是8%，主持人，所以我们从他讲这句话之后，我们也不断的期待，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啊。我请问大家，这个报告不是说我还要再去央图找，证据所有的人家都所有外界的这个质疑点通通都详列在这个上面，你只要针对这个部分你做一个清清楚楚的解释难道不行吗？今天郑运鹏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没有要求你退选，但是至少你要一页一页的把外界的这个质疑说清楚吧。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这个是公堂，过去这个张善政你在质疑这个林志坚的这个学位案的时候，我坦白说，学位案他已经退选，他也负责任了。重点是那个部分还没有牵涉到公堂的问题哦，你这个是有牵涉到公堂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又硬凹说这个是叫做所谓的这个重置，这个不叫抄袭。 但我觉得一页一页要张善政讲清楚也太严苛了。你看两个礼拜了，他现在连一句话一行都没有解释清楚， 哎， 还要一页一页。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要讲清楚。那另外，它里面那个报告里面，60页的报告里面，它29页是抄袭这个 NCC 相关的这个报告。那 NCC 那个报告其实它花了这个几十万就有了， 98万委托这工作人员来做的， 98万的这个委托案，结果到你手中可以一下子又变成17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哇，那我认为哦，坦白讲，张善政哦，不但是这个抄袭高手之外，最重要他还是什么？还是理财高手。他可以把九十几万的这个研究案一下子变成1700万。但是问题是，花了这些公帑，人民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大问号啊。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张善政现在说哦，他心里很安稳啊，要大家不要打泥巴战。但是到底现在谁在打泥巴战，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呢？好，我们要请教郑浩，因为他说现在律师团队呢到位了，他心里非常的安稳。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天呢，哦，红台厅呢，4号的晚上呢，张善政还特别哦，在这个台风天的下午，把他的这个律师找来，还特别穿上这个律师袍。我们说 setting 场景也是蛮辛苦的哈、哦。好，叫这个律师朋友啊，赶快哦，你律师袍赶快穿着，我们来就定位，拍了这张照片说，说啊，这个律师团都来挺我啦。但重点来了，现在已经有律师说 法院未必买单哦。为什么就算你搬出著作权法，法律也不见得买单呢？因为里面你是有获利事实的嘛。所以现在张善政，你就算把你的律师朋友也都找来帮你背书，这有用吗？ 他会不会是跟律师开完会后决定不开记者会了？律师的法律意见都说你可能会出歹机，所以先不要开记者会。因为状况是这样，我要跟大家讲，智慧财产权呢，所谓的合理使用哦，前提上。几乎啦，就是不可以有盈利行为。你非盈利行为才会有合理使用吗？那你有盈利行为，你怎么可以抄我的智慧财产？所谓智慧后面加到财产，就表示它是跟钱有关系的。可是张善政今天很简单，你今天抄袭别人，你抄袭别人呢，然后去申请的，不管是5700万或是最后一季的1000多万，它都跟钱有关系。所以对于很多法律的见解都说了：一，你不要滥用智慧财产权的合理使用。二，你确实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宏基获利还是你获利，确实有一方获利，所以你在抄写的时候，你必须付给人家权利金。三，合约上写的明明白白，抄袭者要负赔偿责任嘛？嗯，那今天呢，最有可能状况是什么？农委会认定完是抄袭之后，农委会当然亏钱了。哎，你抄 NCC 委托工研院的报告才98万，你给我拿1000多万，农委会一定觉得撩钱嘛？那农委会跟谁求偿？跟宏基球场嘛，那宏基会跟谁球场？跟张善政球场嘛。 他是计划主持人嘛。 对，那张善政觉得委屈 ，OK 啊，那你就跟子计划负责人球场啊。可问题是这一系列搞下去，我先不讲法律上或什么，政治上张善政就很受伤嘛、嗯。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为什么认为这份报告是不负责任报告？因为里面涉及到他去抄袭公研院，就是 IPTV 的研究，就是网络电视的研究。2006、2007、2008、2009年。工研院的报告是2006年写完结案，那张善政的研究报告2007、2008、2009，到2009年的时候确实讨论到 IPTV， 里面在介绍 IPTV 就是网络电视的国内现况跟国外现况的时候，他去抄袭工研院2006年的结案报告，这才是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2006到2009年，观众如果有意识哦，那时候是网络电视最起飞的时候。香港，因为他抄袭香港部分的时候，2006年香港只有三分之一。 对。 可到2009年的时候，香港整个香港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以上了。所以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抄袭是一回事，可他提供错假资料给农委会官员，会造成他们在判断网络电视的普及率的时候会有错误的嘛？你可以想象。对于农委会官员看到这份报告说，哦，连香港那么进步的国家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网络电视，跟香港那么进步的国家已经七八成在用网络 电视的时候，你如果农委会官员判断未来农业政策走向会不会改变，当然会嘛。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谈的，就是抄袭是一回事，骗钱也是一回事，可你的报告沿用，就算你是沿用好，沿用旧的资料，让农委会官员以为是现在的现况的时候，会造成农业政策的判断错误吗？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现在讲说这个复制抄袭，复制贴上不是抄袭，有没有感觉有点硬掰的感觉呢？ 那你去帮林志坚辩护，我觉得大家标准要一致嘛，对不对？ 他可能觉得抄袭一定要用笔抄了， 用笔抄， 电脑算是不是？ 那叫罚写，哎，罚写 是用笔不算哈、 哦。那我说我叫 Ctrl+C，Ctrl+V 行不行？那你不要玩，换句话说的那的东西嘛。那我觉得这是很简单，抄袭很多人担。不开心的事情是，这五千多万你怎么那么好赚？我们可能要赚一辈子。可对我而言，比较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你会让台湾农业政策产生误判，可能会造成台湾农业政策发展失误。那这件事情，我才觉得张善政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嘛。所以张善政可以不开记者会，他不开记者会，我们就讨论一天。他再不开，我们就再讨论。最后失血是他。 所以你觉得他会开吗？ 我觉得压到最后他一定会开。可问题是，像我们的经验。你拖到最后才开哦，一定都开了李大啦。你开了李大之后，我们就在骂，所以我就赶快止血嘛。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不要用什么形容词，不要贴照片，不要玩。换句话说，拿出证据说话，我们也会很公允的去检验。因为文字这件事最有趣的事情是，有抄就有抄，没抄没抄，是比对的出来的嘛。所以我认为张善政的阵营一定要好好处理这个议题， 否则对于市长选情一定会有大影响。 好，所以指责哥到底有没有要开记者会啊？大家都在等可是好像没有看到，连一个影子都没有。不是说今天要开吗？ 我看到张善政阵营的回应啦，是说说明会正在规划中啦，会在适当的时机来召开啦。 规划到选后吗？ 我认为不至于啦，那不过我坦白讲，因为这个案子是三年的案子，大家也知道，它金额5700多万是大案子，然后他连这个主持人总共有12个人哦，在执行这一项计划。我想他可能这个比如说是不是比较复杂，资料比较多等等哦，我赞成也支持应该出来说明啦哦。那但是抄袭的部分我必须要说，坦白讲张善政在上周被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他就讲了哦，假设说他这个在引用上哦，如果有一些失误，如果有一些瑕疵，他愿意跟农委会道歉。但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是上千页的报告，从目前拿出来的证据哦，不管是周刊也好，或绿营的朋友拿出来质疑也好，我看比例上啦齁，我说坦白讲一页都是抄，我承认一页都是抄，但是在比例上，如果是少部分，如果是瑕疵，如果是失误，我认为应该致歉哦，态度要出来，但总比林智坚好吧，林智坚抄了 90%， 被中华大学台湾大学都认，学人会都认定是抄袭了，到现在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讲，我想这个高下立判啦齁。那当然当然我要讲就说退选还不道歉，我觉得可恶才在这里的。这个叫像学生齁，这个作弊，然后呢这个时候被抓到以后，他就说诶，老师说你作弊抓到，那我就不考就好了啊。这种态度人民能接受吗？但 也OK 啦，你不道歉就是持续被人民质疑嘛。那再来我要讲就是说这个钱，我觉得大家，我坦白讲，这个钱当时他是宏基的副总，钱不是进他口袋啦齁。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特别去误导，感觉钱都进他口袋，都被他 A 走了。不是如此嘛。他说了只要1毛钱进入他口袋他就退选。我想这个也必要厘清啦。再来到底有没有农业政策被误导，如果真被误导，那我这个民进党执政也6年多了啊，怎么都没有提出来呢齁。我想应该事情没那么大。那接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反而是农委会。这个就好像当时我们在质疑林智坚的论文抄袭，最后谁来判定，谁说了算，谁说了准，就是学人会，就是校方嘛。那我一说农委会看起来陈吉仲也超积极的啊，然后好像也成立一个小组嘛。好，那就来做，先做行政调查。那我们来看看结果到底有没有抄袭，或者说有没有瑕疵哦，对农业贡献怎么样，这计划有没有 A 钱。到时候我们再来评断这个事情嘛。 我补充一句了，指责让我们打勾勾，农委会出来的时候，你们不要说农委会政治操作。 对， 我们打勾勾嘛，我们先驻庄嘛，今天 live 我们大概第一次我们大概驻庄。 问这个问题， 不过就猜一句就好，猜一句 代表你们代表国民党嘛， 我回你嘛。这重点是陈吉仲或者说农会怎么判定嘛？你想想看，当时台大跟中华大学他们的学论会怎么判定的？他们找了多少专家？这个才会有社会公信力。 他们判定有很大的瑕疵。 就质疑吗？啊，到时候我们又质疑，那是不是也可以比照办理质疑农委会？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你那个过程有没有合理性、正当性，才能让这个纷争，这个让大家适宜嘛。 好，我们请教黄哥，因为子哲哥坐在这边也是蛮辛苦的啦，因为他自己也讲了啊，如果抄袭你要讲嘛。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张善政这几天不是说有1块钱进我口袋啊，我就退选啊，我们来直球对决啊。话讲得很漂亮，但是行为呢？ 就是说这个行为直球对决就有投成爆头嘛，就很简单的道理。今天他昨天讲的那番话，其实他在偷渡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我没有违法，所以他引用著作权法的所谓的合理引用。 他博士他又教授他不了解著作权法。 他一定了解齁。那好，什么叫合理引用？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合理引用是不是合理齁，著作权法的虽然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你从那个立法精神的过去的判例，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一个是你用途用在哪里，还有一个你引用的范围有多少。用途很简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我今天买了一张我很喜欢听的 CD， 或者我在网上下载买了一首音乐，我放在家里听，我觉得很棒，我想开车的时候也听，所以我可以复制一份我放在我车上听，这个叫做合理使用，因为你的用途非商业使用。但是如果我大量的复制拿去网络上卖，那就会被抓去关，因为那违反著作权法，这个叫做用途。张善政这个他引用有没有拿来做商业使用？有嘛？有钱嘛？所以这已经跟引用范围多少没有差别。你就算只引用两句话，但是你有商业使用，是有可能违反著作权法。还有一个，你引用的范围有多少？就说著作权在认定这件事有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假设我再举一个例子，最近大家很喜欢讨论海鲜嘛，哈，嗯，我今天去吃了一家握寿司，哎，我觉得好好吃，我想要在我的脸书写一篇评论，可是我怕我公信力不够，我就去找，哎，发现王举金在去年的时候去吃过同一家，嗯，也写在脸书，所以我就引述，嗯，王举金某年某月在他脸书有这么一段话，来印证我的话，但是好不好吃，如何形容，那是必须我自己写，我不能去抄你的。嗯，我如果抄你的， 你不能连感受都相同。 对， 是是， 我如果去抄你的，哦，那就变成抄袭，那个不叫引述，也不叫合理引用，这样大家懂了吧？嗯，所以今天张善政的问题，他另外偷渡一个概念，就是说，啊，民进党都帮我背书了啊，你们是在讲什么？好，我们再把时间点讲清楚。07、08、09的计划，嗯，没有错，这个案子发包是苏家全农委会主委任内，但是第一个，苏家全没有叫你去抄。好，哦，第二个，苏家全没有叫你四个工作天在澳洲考察5000公里的行程，那个行程真的蛮累的齁，嗯哦。好，再来结案跟后续的计划，包括2007年的结案都是在国民党陈武雄主委任内。 是。 所以你不要去找民进党帮你背书齁，嗯哦，民进党没有帮你背书，而且即使退一万步讲，即使民进党帮你背书有瑕疵，我们一样讨论啊。而且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并没有人去质疑说这个标案有问题。嗯，这个标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个标案有问题。嗯，我们质疑的是结论的部分。你的结论的部分离谱到好几位外部委员都告诉你，不只讲过一次啊，你题目叫分析与规划，你怎么没有分析也没有规划， 嗯？啊，他现在说他记者会正在规划当中，欸，你相信他会开记者会吗？ 他的研究报告叫做台湾农业电子化分析与规划，但是只有文献没有分析跟规划。同样，他的记者会永远 在规划当中， 永远在规划，也不会有分析。我在想了哈，张善政什么时候会开记者会？就是逼到最后，可能民调已经落后郑运鹏20%以上，他可能才会想开记者会。嗯，但是那个时候开记者会已经无效了。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态度的问题。举例，你刚开场讲说国民党的这个四超人有没有？ 对， 好，这四超人有什么样同样的态度？就是我通通都不理。没有一个人出来开记者会，每个人啊，了不起讲我尊重学伦会，要不然讲说这叫政治抹黑， 全部交给学伦会负责， 对，这叫泼脏水，哦。好，这是国民党的被指控抄袭的态度。 SOP， 嗯， 民进党有没有人被指控抄袭？有，包含林智坚，包含蔡适应，他们两个人态度是什么？我把所有资料拿出来，我开记者会给你看，你相不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我说明了，而且林智坚昨天已经向教育部申诉了，哦，表示说他还是坚持他的论文是没有抄袭的，哦。嗯，这是民进党两位被质疑的人候选人的态度，嗯，那你光看这个态度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嘛。一边是我对我自己写的东西有信心，所以我愿意出来面对，这个叫直球对决，嗯，另外一边呢，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出来开记者会。上礼拜二《镜周刊》报道到今天正好整整一周，张善政，我一直在呼吁你一件事，不是有人讲说你是台湾农业的蒋经国吗？那蒋经国有十大建设，我也不要求你十大，你讲一大就好，就是你这个花了5700万的预算，到底为台湾农业做了哪一项很重大的建设，而是我们现在有感的，不是那个 IPTV 齁，哦，脸书粉专只有800多人，现在点进去已经看不到的东西，那个不叫贡献，那个叫浪费钱齁，哦，啊，后面甚至还多申请了2000多万的预算。好，那你第一个你贡献讲不出来，第二个你是不是抄袭的部分你也讲不清楚，然后你这时候你要告诉我们说你对这个报告很有贡献，那我告诉大家，5700万，我相信对80%以上的台湾人来讲，嗯，可能是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了。结果你用3年的时间，当然5700万不是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但是这一笔金额大不大？而且这一笔金额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包含黄子哲纳税的钱，因为这是公帑，好，哦，这不是我出的，也不是， 所以愤气了， 对，也不是何伯文 你交的可能比较多了， 没有了，哦，国民党出的比较多，就大家都有出来，这叫公帑。嗯，那对于这个公帑是不是被合理使用，我觉得身为一个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应该是有这个资格。要求张善政出来讲清楚，你花了5700万，你到底花去哪里？然后呢，你到底对台湾农业做了什么贡献？这是你必须要讲清楚。这个未必跟选举有关，但是这是你对公帑花费公帑必须应该有的态度。 好，但张善政呢，昨天上午呢，把整件事情都推给扁政府，没有想到被打脸之后呢，下午又改口喽，说不要扯蓝绿。哎，奇怪，怎么话都是你在讲呢？这是什么？这就是善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借给客人坐，来，借给客人坐。 喂，桃园观音的，请。对号入座。 疫情闷太久无法出国，林先生跟朋友报名国旅一日游，但一上车才发现怎么车子边开才边写投保单。 对，早要报名上车，反正他就是先收钱，再给我们上高速公路之后再慢慢的写保险单。 林先生说，回程路上游览车司机突然刹车，害他扭伤脚，后续要申请保险理赔才发现问题重重， 叫我去找当天的司机。后来我找到了，他又推给当天的承办人，推来推去，后来司机给我一个搞到台中去的，然后又一个旅行社什么保险的。 有其他旅游业者说，非合法旅行社人员私下招团，俗称牛头，他们自己找民众出团，找合作游览车，再把名单给合法的旅行社，双方互惠，这由合法旅行社负责投保旅责险，规避查缉。 因为我那天人不舒服，我有请那个专业的导游，我是自主团，直接问那个旅游公司。 我们依照投诉人提供魏姓女子证件上的姓名，到交通部观光局网站上查询，不管是旅行从业人员或是导游领队，都查不到魏姓女子。 是非法经营旅行业务，那我们会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的规定，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并勒令歇业。 如果配合的旅行社知情，也将一并开罚。观光局初步认定魏姓女子属于游览车随车人员，但脸书群组讯息都是由她负责招揽出团，是否涉及不法？主管机关表示，收到民众检举后，才能够依照市政调查开罚。三线观众张的身受怎样调到？ 有最美鱼贩封号的刘星宇阿鹏进入演艺圈，还参加运动实境节目，人气串红。没想到彰化有地方脸书社团抛出一篇求交往的贴文，还附上 LINE ID， 而照片中的人居然是刘星宇。 很生气啊！ 怎么说？ 因为你一个这么清白的女孩子，这么认真、这么努力的女孩子，对不对？她那么努力在工作，然后居然还被人家这样子拿出来做这种坏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 刘妈妈得知消息，心疼女儿也很生气，要大家别上当，可能是诈骗。因为女儿还单身，没有男朋友，但绝对没有在脸书征友。 那疼她的人叫就好了啦。对，我们没有说要大富大贵，如果有一个照顾她，我就不用担心啦。 照片被盗用一事，刘星宇因忙着录影，只用文字回复，指出这种行为很不可取，同时幽默回应，谢谢盗图者帮她征婚，不过她不需要。 那例如在网络上来 po 这个美女照，留 ID， 把初步先交友，那后续也有可能会变成假投资的一个诈财。那另外也有可能是那种假援交的一个诈财。 警方提醒，网络资讯日新月异，每个讯息都要评估。像这种 po 美女图以诈骗居多，只能说最美鱼贩人气夯，成了诈骗集团盗用目标，民众别轻易相信。三新闻为什么只判用彰化报道。 轿车先后来到了蓝潭风景区，一群年轻人看似要聊天，但其中一人拿出了鞭炮，点燃之后用力抛掷，放了一个还不过瘾。接下来， 他手上拿的就是了嘛？哦， 三 Q 的三立，咱台湾人的未来，政治的门道，三 Q 讲给你听。别人不敢说的真相，你想听的内幕消息， 拢伫咧三 Q 新台湾。 每周六下午2点到4点，敬请锁定三 Q 新台湾。 好，那张善政的标案呢涉嫌抄袭，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呢居然还拉出了林智坚来讲，大家也说阿尼玛好了，林智坚都已经退选了，他也来向教育部啊提出诉愿，以示自己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嘛。那张善政做了什么呢？你说要开记者会直球对决，但到现在呢记者会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好，我们要请教梅梅姐哦，因为现在呢包括连律师就说你这个搬出著作权法都不好啦，你就蓄意抄袭，为什么呢？好，这个是立委黄世杰，他本身也是一个律师哦，他就说了，张善政这个标案呢，剽窃、剪贴，把原来的图表消息来源都拿掉，说是合理使用范围，没有违反著作权法。身为律师的他觉得非常非常可笑。那包括郑运鹏的办公室呢，这边也讲说，张善政为了逃避责任，一再的说谎，面对质疑不愿意诚实面对，不只是笨，更是坏。张善政是坏吗？ 我觉得张善政是又笨又坏。 怎么说？ 为什么说他笨？很简单哦，他现在其实你看他这个大规模的，尤其是这个第三期，你看到他的子报告里头，他60页里头有29页 都是引用人家 NCC 委托工研院的报告。那我请问你啊，他说这个叫重置，嘿，然后他说是合法使用、合理使用，我们就翻他讲著作权法，大家去翻著作权法第65条里头呢，有好几点，其中第二项里头的第三点非常的清楚的讲什么叫做合理使用，他有定义哦，他说什么，你要看你这个作品的质量，还有在你这个引用的这个比例、重置的比例，在你整个作品的比例有多少范围。我请问你菊晶，这不用康迈尔土木博士了哈，我就请问你啦，60页内底有一半啦，29页都是抄人的，这个叫做符合比例吗？这叫合理 超过比例原则了吧？ 这超过比例的嘛，小学生都知道嘛，所以他居然大咧咧的讲，他讲出著作权法，这叫笨，好不好？因为大家都不懂数学，不懂比例，坏是坏在什么？其实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呢，你可以引用，但你不能抄袭。结果你看嘛，他好多地方引用，他不是也不写他出处来源吗？ 还给他涂掉。 对，然后呢，你可以重置，但你不能剽窃。好，什么叫剽窃？什么叫变造？讲的最好的就是，他不是好多图表说看各国吗？那你从各国，他一些比如说德国的，他去抄中国的网站，然后呢，他把人家标题就改了，然后来源都涂掉了，六个地方搞掉了五个，就只有第六个不小心。来源来不及涂掉，这假装是自己写的，这是不是很坏？ 他美国那个不小心忘记涂掉，所以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是抄工研院的。对 对对，你这不行哈，这个真的是哈，这个灭机不成啊，那反而就败相显露嘛。那尤其是这里面，刚刚正浩谈到有一点哦，大家注意哦，刚刚子泽也说啊，到底有没有影响啊？那有影响的话，早就应该说出来了。好，我们就说，如果你有错误的引导，你。真的是不只是掩盖自己的剽窃，而且你制作错误的报告给政府，那你这个是不是罪恶更大？我们为什么要讲？这里面就有律师看到了，他就说呢，你被曝抄袭，你整个抄也就算了，他故意有多写、漏写关键字掩饰哦，那比原文还更加错误哦。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讲，他讲到了美国啦，那个食安啦，监管管理的这个系统哦，然后呢，中国他们那时候真的没有去查。大家知道美国是联邦主义嘛，各州有州政府、州立法，他们自治权是很大的嘛。就在这个报告里头就把它当作说，因为在克林顿执政的时候，他有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顾问咨询委员会。这顾问咨询委员会什么？可是在做顾问的啦，他没有行政权，他没有指挥权，可是也就是只有个顾问性质。那各州呢，自治权很大，他们有自己的法令，有自己的管理机关，所以各州不一样，多如牛毛，他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整合体系，那效果不彰。那后来呢，这个呢，克林顿卸任就政息人亡了，小布希、奥巴马上台都想要搞这个，全部都失败。结果中国的期刊不查，他就说哦，有个。中央嘛，他们中央集权嘛，哦，我觉得联邦哦，这个克林顿政府的一个管理的、哦、这个食安的啊、管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那他底下哦，那可能呢，他们也知道有各州有各州的管理机构，所以他原来的理由是说，哦，他的概念说有个上位的食安管理的咨询机构，然后呢，他有行政权，他可以指挥底下各州的食安管理机构，然后各个来通力合作，互相这个比如说呢，这个互相独立，可是呢，又可以互相补充，有综合效果。你知道张善政的怎么样吗？他把各州的互相独立这几个字都去掉，他就说联邦政府授权。然后呢，就形成了推动了一个食安管理的一个体系， 去头去尾取中间、 哦。对，而且错了嘛，人家至少还有一个联邦主义，说各州政府、大家有这个机关互相通力合作，他把这个互相独立通力合作这个都去掉了，就变成只有一个全面哦，有一个食安管理机构，哎，有一个这样的体系。那我问你，这不是比原来更加误导吗？ 这么不专业，怎么规划农业？ 就是不专业，我跟你讲，他就是拼拼凑凑大拼盘嘛。结果你看东窗事发以后，他就是硬凹嘛。明明人家说你到底有什么贡献，他说没有一毛钱进去我的口袋。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说很简单的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把自己吹嘘成什么农业的蒋经国，蒋经国十大建设，你就一项出来就好了。这个时候张善政他可以这样嘛，比如说刚刚子泽有讲，对，他有12个底下的研究人员，你把12个都找出来，一字排开，对不？我当初怎么做的？我怎么做的？我怎么做的？然后再告诉大家，我这个做的结果，我们的农民收入比以前多了多少成，对不对？我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农业收益，比如说比五亿，哦，你本来比5000几万给十倍，啊，等于给你拍拍手，你都无呢，你讲不出来呢，那你甚至被人家说，你说你办了30几场的研讨会，啊，大家就算一算， 怕死人哦。嘿，那咱们国内办吼，公价是可能两三百万就好啊。嗯，啊，你要开一两千万呐、啊，去办这么多研讨会，那你出国对不对？出国考察，并且发现跑到澳洲离岛去考察几千公里，你在干什么？ 而且是我们大家花了钱让他们出国去。 花了钱，然后你知道，甚至审查委员里头还有说，就是说你找的那些代表的那些研讨的人，第一人数是不够，第二有多少代表性，然后你到底是分类不清楚，还是没有找到足够代表性？那人家讲了好多好多的疑点出来，哎，就我们被又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的这些报告，比如说他是第三期的，好，这不从第一期开始，他的期中、期末的审查报告，他都要拖到马英九政府时代。你看出问题的也都从马英九政府时代开始，为什么？是因为朝中有人好放水吗？因为马政府时代会放水吗？否则为什么验收结案都要在马政府时代？所以这个时候张上阵，你不要硬凹，你就拿出态度来，诚实面对。你怎么当初怎么讲林志坚的？你把他跟道德跟诚信挂在一起，你自己呢？你自己有诚信吗？你自己没有浪费公帑吗？你有对台湾农业什么贡献吗？还是你把大家增效诶？你问问你自己。 好，不过刚开始哦，这个张善政却不是说是在扁政府马政府时期哦，他说都是在扁政府时期哦。昨天上午呢，哇，你可以看到真的上午跟下午哦态度很不一样诶，我觉得选举好玩就是这样，你可以看一下每个要参选的人他们到底会怎么样的反应。好，我们要请教郑浩，昨天上午呢他甩锅给扁政府，就被打脸之后呢，诶，下午改口了，说哦不要扯蓝绿，跟蓝绿都没有关系。维隆喜利迪贡哦， 我觉得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说，当然我们会检证他的过去，可不代表你现在可以说谎骗人。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诚信的考验，因为你的过去犯错是一回事，可你现在怎么面对你的错误又是另外一回事。当然呢，国民党可以持续去鞭尸林志坚，可是很现实的事情是11月26号选票上就没有林志坚嘛，这就很现实嘛。可是11月26号选票上就有张善政嘛，所以张善政现在怎么处理他的危机，对我一个不管是选民的角度，或是曾经是政治幕僚的角度，或是我现在是候选人的角度，是都涉及到你现在的诚信。第一件事，你怎么可以公开撒谎说这些案子都是在扁政府时期验收的？我跟你讲，不要讲都是，没有一个案子在扁政府时期验收嘛。2007、2008、2009三年的计划案，08年跟09年验收不可能在扁政府嘛。唯一有可能在扁政府就是2007年。可是2007年的计划是07年一整年写完后 ,2008 年才能验收。而第一期其中包括是在2008年6月1号验收。那个时候马政府已经上任。苏家权2008年5月20号已经辞任农委会主委。所以跟苏家权没有一毛钱关系，跟陈水扁也没有一毛钱关系，跟你怎么可以公开说谎说这些案子是在苏家权跟扁政府时代的？更遑论我们今天到此时此刻，有人质疑2007年的研究报告吗？没有哦，出问题出抄袭都2008年跟2009年，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哦，马英九政府一上任后，你张善政就肆无忌惮了，开始各种抄袭了。我也可以这样推啊，如果照张善政说法的话，可是我们也没这样推嘛，我们就事论事，我们没有在管哪一个政府嘛，我们就很简单。今天你对的就是农委会，农委会也不是一个政治单位，它是一个农业机关，然后主管农业政策的单位。我们就看你的报告合不合理，跟什么政府哪有关系？这是 而且好笑的是，扯扁政府跟马政府是张善政自己讲出来的哦。 所以我觉得你在撒谎哎。你当过行政院长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验收报告是在2008年的6月1号？就算你不知道，你也有个概念，2007年写完后一定在2008年验收嘛，跟扁政府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张政你在撒谎，这是我对你人格诚信的不信任。第二件事，滥用著作权法，等于是用法条为自己来脱罪，这是很不合理的。另外一件事情哦，他说这个记者会哦，这个要等这个农委会结果出来后才开。现在看起来，他所谓适当时机，就是说他希望农委会先判定，他再出来开。好，那刚刚我跟子哲打勾勾嘛，说农委会出来后，你们不要讲这个人家农委会政治操作嘛。那子哲也说，前提是农委会要有很多专家学者啊，我保证农委会一定找超多专家学者。那找了那么多专家学者，就像台大一样， 这个标案的专家学者来的多啦， 一定多嘛，一定一大堆专家学者来认证嘛，然后他的投影片一定做的比台大还多嘛。那好，做完之后，如果国民党用政治操作来说啊，农委会是政治操作，被人家控制，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标案的最本质，他不需要念博士，不需要农委会，不需要有高深的知识。我就问观众朋友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可以接受一份报告超公立医院去申请1000多万吗？第二件事情，你可以接受你2009年交的报告，可是分析的是2006年香港跟国际的现况吗？你如果都不能接受的话，这报告何需要专家学者来告诉我们有没有抄袭？你的心中就有答案。最后一件事情，经费有没有滥用？刚美美姐有提到吗？在澳洲跑了5000多公里，不是台湾到澳洲，是在澳洲竟然就跑5000多公里 了， 而且4天而已， 4天哦，跑5000多公里，他要研究什么？我先问观众朋友，这个研究你们可以接受吗？他去澳洲的离岛叫做阿米达尔，去研究羊脂电子化管理，怎么在羊上面装电子记录，然后去管理它？ 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回来换下一个点了？ 不是，羊脂电子化管理一定要去澳洲吗？在台湾研究鸡的电子化管理不行吗？ 一定要到离岛吗？ 你说一定要到离岛吗？澳洲、纽西兰不行，就我太多怪事了嘛。我们台湾是一个电子化极度发达国家，我们有养羊，那你一定是好。那你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来？就是这个经费只是刚开始而已，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经费。我不要讲滥用，使用的状况被大家来去检证，那这个时候你过去就很重要哦。而且阿米达尔才2万多个人口，哎，2万多个人能养多少只羊？就算你5万只羊，所以我觉得很荒唐啦。这些东西没关系，张善政你如果不开记者会，我都尊重。可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像这个阿米达尔这个离岛跑了5000多公里去研究羊脂啊，那或许真的研究出什么大东西，我不知道，搞不好真的有。可是谁能帮张善政解释？不是我，也不是晃哥，是张善政才帮自己解释。所以我才会说，身为一个候选人，你现在不开记者会是很荒唐。比如说，这个阿米达尔真的发现，哇，当地有个非常独特的这个管理羊的办法， 非去不可， 导致我们现在亲近农场的羊都这样处理 ，OK 啊？可是我不可能帮你解释嘛。所以张善政不开记者会，至少在选战策略上，我也觉得是个不对的事情啊。 好，但是正好刚刚国民党的套路，后续套路怎么演都被你讲完了，这下还演得下去吗？我们就来看朱一伦说什么呢？朱一伦就说啊，这个张善政呢，林根人涉嫌抄袭的风波泼脏水，真的很 low。结果朱一伦他又把林志坚给端出来了，这要不要换一个新梗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一家烤肉万家香，过去中秋节可以在河滨公园看到烤肉民众人山人海，今年却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了。因为台北市政府宣布，如果在河滨公园从事烤肉活动，最高可以罚6000元。 那么为了因应这个可能台北市确诊人数上升，你知道，市场观察哦，现在双北加起来都已经在10000以上。我们台北市今年这个河滨，你知道哈，河滨的这种地区呢，不开放烤肉。 就怕疫情再升温，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中秋节3天连续假期，河滨公园都不开放烤肉，将协请水利处加强巡逻。如果劝离无效，可以开罚1200元至6000元。而新北市则暂不开罚，但仍然会加派人手劝离烤肉民众。 我会觉得就是已经没有地方了，然后就是适合的地方还要收费，就觉得就是有点不合理。 可能会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吧，因为大家可能原本因为家里没办法烤，所以才会去那边烤，但是现在那边也不能烤，可能都只能去烤肉店了吧。对，就没有中秋节的感觉。 今年梅花座以及隔板政策都已经取消，而且像是这种自家庭院以及阳台等私人场域，政府没有办法禁止烤肉，自己动手烤的乐趣还可以在民宿、露营场或是游乐区大秀烤肉厨艺，业者从中秋节赚一波，从8月中早就被订满。 那其实很多客人也是因为连续假期想要亲子活动，就是会来花莲这边，然后包整栋的民宿。我们中秋人下住宿率的话，目前是8%，一定都要烤肉。 虽然疫情持续搅局，但只要遵守防疫规则，还是能开心烤肉过中秋。三讯王一轩、吕燕、王一婷，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北市公厕要不要装免治马桶，成了首都选将的神论题。不过回归马桶升级，蓝绿议员这次意见很一致。 家里面自己很早就有装免治马桶，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问题。 它也是一个好的设备，是不是在台北市未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我觉得这恐怕还有待讨论。 家里就妈妈是有装免治马桶，这个免治马桶就是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多一个选择，它可以多一份的舒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政府可以做到的体贴。 目前台北市精进厕所评鉴其中的加分项目就包含加装哺乳空间、性别友善厕所，而免治马桶也是其中之一。时任中油董事长的前宜兰代理县长陈金德就po文表示，可以不支持陈时中，但请一定要支持免治马桶。他也用自身经验阐述免治马桶的便利性，强调公厕升级是好事，也是文明进步。 这个跟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曾经有四次啊，因为瘘管开刀治疗，用免治马桶是非常对个人是非常好的。 免治马桶装不装，国人超有感，城市进化攸关民众同理心。网红广告小妹就说，在纽约没看过走进去不会踩到秽物的公厕，国内竟然已经升级到免治马桶了。医师江冠宇也说，曾经遇到市场马桶水力不足，前一个人没冲干净，认为免治马桶可以试做，或许能从菜市场厕所开始。艺人家家更直言，不懂为何有人有卫生观念却不能接受自动清洁。北市公厕要升级，免治马桶装不装、怎么装，从社会讨论也能窥见，期待声浪。三水黄国瑞、许千侯强，台北宜兰采访报道。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候选人李博瑟穿上厚厚的防弹背心，熟练穿脱扣紧前后两片魔鬼毡，全因为人身安全有危险。 海的字都是死，然后下面就。 好，包括张善政，包括许淑华，包括林根仁哦，现在一大堆国民党哦，近期四超人可能不止咯，但是到底哪一个人有来讲清楚说明白呢？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啊。好，涉嫌抄袭，现在一大堆人呢都没有讲清楚，但是朱立伦说什么呢？朱立伦说啊，这个民进党这样泼脏水真的很 low， 甚至呢还说，哎呀，不要因为林智坚一个人就想要把所有人都泼脏水啊，来为林智坚脱罪，泼更多脏水呢，不如让大家实实在在看到一场干净的选举。请教焕哥哦，林智坚这个退选哦已经蛮久的时间了，不是应该翻了新的一章吗？ 对。 那包括林根仁他自己讲清楚说明白了吗？因为包括他的看板呢现在被发现进化史诶、好，春天的时候呢第一版的看板上面写着交大的硕士、中华大学硕士，到七月的时候呢只剩下交大的硕士，到八月的时候诶什么都没看到了、所以到底谁在泼脏水呢？ 其实我还蛮肯定林根仁的，因为知道他创下了一个抄袭的新典范，就是他抄的是政府不公开报告，你论文比对系统就比对不出来，因为里面根本没资料，没有资料无法比对， 所以抄也要聪明一点。 对，我觉得这是抄袭的新典范、小孩子不要学、那我觉得其实朱立伦讲这个话又是标准，我们又看到一个国民党党主席的双标、当你们王鸿薇在发动攻势对林智坚那个排山倒海连续一个月的攻势的时候，那个叫做检验，那个不叫泼脏水。那现在换另外一边阵营用同样的标准检验你们的张善政，检验你们的许淑华，检验你们的谢国梁，检验你们的林根仁的时候，这个叫做泼脏水。那事实上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当张善政这个研究报告刚出来的时候，很多我的同温层的人在问说，为什么媒体没有像当时检验林智坚这样子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其实那个规格是差很多的，对张善政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客气了可是你这样子都认为是泼脏水，那请问，那选举游戏规则都你国民党定就好了，你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样不就好了？你选举本来就是互相检验、互相攻防，这很正常嘛。你可以检验林智坚，好，林智坚也退选了。那我们就不能检验张善政，我们不能检验谢国梁，不能检验许淑华，不能检验林根仁啊？请问这是什么标准？这是你国民党的标准吗？好、所以这就像你可以对别人丢泥巴，可是当别人拿起地上的泥巴也对反击的时候，你不要搞泥巴战嘛，这样很难看，这样我们要政见辩论。请问张善政，你拿什么跟郑运鹏辩论？你提出政见了吗？没有啊，你那什么？请问拿什么辩论？你没有政见，所以当然没得辩论。再来。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检验，而且很多人都讲过，林智坚那个论文，他只是他个人的学位的问题。张善政，你这牵涉到公帑哎，这个如果就事情的重要性跟他的法律上的严重性，张善政这个研究报告的严重性远高于林智坚哎，那为什么不能检验？当我们要检验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叫泼脏水。 你干脆叫民进党两只手绑起来让你打就好了嘛。 而且我觉得比较搞笑的是朱立文的态度，怎么现在好像林智坚变成你们的挡箭牌还是护身符，只要有什么事情就又把林智坚拿出来了。 其实我还蛮乐见国民党继续讲林智坚啊，因为就像刚刚正浩讲11月26号选票上不会有林智坚嘛，可是会有谢国良，会有林根仁，会有张善政，会有许淑华啊。你找半天找不到林智坚，你们就继续讲林智坚没有关系，最好讲到2024总统大选继续讲林智坚，每天讲林智坚，一天照三餐讲，我都没有意见。因为林智坚他已经不在这个战场上了，你对于一个已经离开这个战场的兵，然后你一天到晚去检验他，请问这是谁在浪费时间，谁在泼脏水？你现在还在讲林智坚，我认为这个才是不折不扣的泼脏水，因为这个人他已经没有参战。好，不管你对他的态度喜不喜欢，那个我没有意见，那每个人本来就你对于态度有不同的评价，可是你们面对检验不去面对问题，就你去找一个已经不在这个战场上的人继续去检验他。请问国民党你是选真的还是选假的？那朱立伦，你如果觉得对于论文的检验都叫泼脏水的话，那你要不要带着王宏威他们出来先道歉一下？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现在应该有人后悔了。哎呦，跟你讲，当初是怕那个论文没送他，你看现在是一赔四， 后面是头拉骨嘞。 现在叫一赔四，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划算吗？你觉得这个很划算？一赔四还是比较重要，那个不重要林杏儿我们都没讨论 我觉得一死五命是这个意思。 对对，那个比较不重要的我们都没讨论啊，你觉得国民党，我今天在想说国民党里面会不会开始有人去报去怪王宏威，你当初是不这条是要创啥，叫不着自己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劝一下张善政，劝一下你们那个金旗四超人，面对问题出来讲清楚。因为现在看起来林根仁，因为阳明交大可能他们的规定比较特别，他们说要四个月， 对， 所以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 许淑华要等到十月中哦。 对对，那阳明交大有可能选前不会有结果，但是因为林根仁他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市长参选人，所以我觉得如果阳明交大有像台大这么好的效率哈，这个三个礼拜就搞定的话，是选前是会有结果，但是我不晓得，因为我无法去控制，阳明交大的这个学轮会的程序，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有可能在选前不会有结果。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候选人自己面对质疑不需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吗？ 好，所以国民党现在呢，金旗四超人没有一个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到底谁在泼脏水，谁比较 low 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邻居家门口指指点点，下一秒气冲冲上前狠狠揪住老翁的衣领，一路将他拖出家门，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刚才没有讲什么，我坐在那边抽烟，有没有？你看衣服啊。 好，他就 看见警方到场，老翁赶紧走出来说自己真的好冤枉。事发在2号晚上10点多，花莲吉安乡南海二街，当时一名63岁林姓老翁站在家里门口，有咳嗽咳了几声，旁边邻居一名义警的儿子当时喝醉了，觉得是故意针对他，把人一路拖出门口痛殴，老翁的衣服整件被扯破， 有吵架有打架，我们都不能出去看，或者因为怕危险会被打到。 大半夜吵闹声太大，附近住户真的都吓坏，只是义警的儿子竟然出拳打人。他的爸爸身为义警也不但没阻止，反倒加入战局，双方亲友连忙拉住彼此，场面一团乱。 双方长期因为有彼此之间身为邻居的问题常有结怨，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发生肢体上的冲突。 原来双方当邻居已经长达2年多，因为停车问题占用对方建筑物，甚至是宠物大小便等等纷争吵不停，只是千金难买好邻居，这次闹上警局，邻居之间恐怕也彻底撕破脸。三讯吕燕温尔莲花莲采访报道。 下周一9月12号起，我们会恢复美加纽澳欧洲还有我们的邦交国的国民入境这个免签证的这个待遇。 边境措施在扩大，但入境检疫措施仍然维持，入境人数总量上限目前还是每周5万，入境以后要脱衣筛检 PCR， 另外入境检疫维持3+4。指挥中心5号公告，本土确诊病例数达2万多，死亡31例，但本土亚型变异株提高到51例。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示警，新冠病毒经过突变，潜伏期越来越短，从原先5天的 Alpha 病毒到4.41天的 Delta， 再到 3.42 天的 Omicron 演变至今 BA.5 潜伏期更缩短成只有两天，但指挥中心解析认为目前情况并不危急。 大概我们也不会说只参考一个地方比较小规模的数据，目前国际上 BA.5 已经流行一阵子了，观察到的这个潜伏期大概中位数都还是在三天左右。 另外针对大家好奇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原始株加 BA.1 会不会比较差，指挥中心澄清虽然临床试验尚属初期资料，受试人数仅300到400人，没办法直接换算保护力，但面对现在流行的病毒还是有效。 受试者这样接种以后可以看到满28天，也是在第29天以后打双价疫苗 BA.4 BA.5 这样的病毒株的综合抗体的效价结果，一个是985，对照原型株的疫苗组的是588。 美国通过的 BA.5 双价疫苗，指挥中心表示未来也会买，但时间点无法确定，提醒符合接种条件的族群不要等，有疫苗就赶快打。三立新闻周冠宇、罗佩宇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平民老师极力执行。 民进党团多位民代抨击台中市府教育局，标语上头质疑市府局处怎么能当狼师的法律顾问。 黄姓的这一个加害人他还有行政救济的机会，到底我们的实质争议在哪里？ 起因就是教育局说法，针对外界质疑今年4月受害女子已经举报，为何相关局处没能在一个月内将涉案教职人员予以停聘？教育局回答，因为校长跟教师适用的法规不同。 好，国民党现在呢里面很多的惊奇超人哦，但我觉得最惊奇的应该是朱立伦，他就说了哦，这个乱泼脏水啊真的是很 low。 我们要请教指责哥哦，我觉得朱立伦呢与其有时间讲这句话，要不要赶快叫张善政出来开记者会讲清楚说明白嘞？ 那个张善政没有说不开嘛，刚才已经讲了，而且我刚刚讲我认为是因为这个研究报告它的复杂度啦齁，多一点时间准备也好啦齁，完整说明我认为这一题应该是跑不掉，而且也应该要去做。 那朱立伦的态度呢？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是泼脏水，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公平啦齁。但是我会说，我当然同意说所有的候选人都应该被检验齁。啊，只不过说检验有没有道理，人民会不会相信。人家说举轻以民众啦齁。就是说如果民进党的朋友绿营的朋友说啊这个什么张善政这个很严重要道歉要怎么样齁。那我要就反过来还是会被问到嘛。那当林志坚他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被两间学校判定为这个抄袭。啊、甚至、啊、这个有没有牵扯到公家？还是有，那不是他个人欸。新竹科学园区的报告，那个 向教育部来申请诉愿了嘛？那也为了自己清白。可是你看国民党现在啊，有人出来开记者会说明了吗？没有嘛，每一个都推给徐伦慧。 不会啦，那林根人事实上他昨天他也有出来说明啦齁、哦。他甚至直接说他我记得他说四个地方还六个地方齁、哦、就说他那个引用可能有瑕疵齁、哦、啊他对于这个 事情。林根人的问题不是引用瑕疵的问题齁、哦、他只是用不公开的资料来写完自己的论文哦。 是嘛啊就他有这一部分他有自己的回应嘛。那我说最后判定还是要到徐伦慧。所以他不是、我坦白讲如果他开了记者会啊，结果绿营的朋友可能还说，你这讲的不清楚啊，那一趴没讲到，那一趴没讲到，等等。那最后的确确实啊，我觉得你基础的工作做好，基本工作做好，跟大家说明，然后最后还送给学校，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昨天我看林根人也是直接说啊，那我就送给杨家道这个学人会，而且我也愿意亲自去。我是说这个态度齁、哦、还是要讲啦，问题不在大小，态度是关键啦齁。我再讲白一点，过去我们高雄市也提了一个这个李梅珍啊齁，他论文当时是抄袭，事实上我记得他在第四天就出来公开道歉了，愿意撤回他的论文，抄袭都是不对的啦，可是至少有展现出反省的态度，这样基本的门槛要达到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说啊，这个什么林志坚不会在选票上，我们当然不会在选票上，蔡英文也不会在选票上啊。可是林志坚或蔡英文会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当然会，他们是指标的人物嘛。 我说你 A， 然后你就说去 B。哦，我说你这边抄袭，你就说哦没有，我只是引用书师，都挑那种小小的出来讲、啊。 这个现实的政治世界是如此啦，哈，这是一个选战啦，哈。刚才都说了，每个人都要被检验嘛。那被检验，你可能检验 A， 检验 B， 检验 C 都会。哦，那我说这个。就是说你提出来或者说你质疑的东西你必须要合理甚至是正当甚至是让人家会信服的东西啦，重点是这个，不然每天我看在很多人都在评论选举，都在评论哪个候选人好哪个候选人坏，重点是你提出来的东西够不够有力，是不是接弊等级的，是不是会让这个人民有感的。所以这个还回过头来，就是说 未来就是说郑运鹏、张善政刚才讲到这政策的部分，我想会对垒到啦齁。那像这个万安今天也有这个提出这个长照政策嘛等等。那我的意思说的确，那当这个抄袭的部分的确会引起大家的继续检验啊齁重视。 那你觉得可是回过头来政策不还是会吗？有用林世坚的规格来检视自己吗？ 当然了，当然就不用双标，就不用双标。所以我觉得啦，我诚心的认为啦，其实林智坚在这一件事情上，只如果他早一点展现他的态度，反省的态度，其实我认为那个事件不会扩散的这么大。哦，那至于要不要退选，其实当时的确国民党，哦，或者说有一些政治人物，哦，是希望他退选，但是那个是建立在什么？是建立在你的硬凹嘛。然后还有很多的民进党的朋友，哦，我讲蔡英文总统，哦，就一直瞎挺。 但蔡英文还在凹林智坚呢，这谁凹的比较硬？ 不是啦，那我讲这个什么，其他人包含张善政，或者说大家检验林根人啊、许淑华等等，那因为这个些学论会也都还没有判定出来，而且他们在第一时间的态度，至少说啊，如果有瑕疵，我愿意道歉。这个我想这个差别很大啦，哦，再者，最后我讲一点就好，张善政他整份报告是1000多页，不是只有60页。哦，我退一万步讲啊，我是要讲，我并没有为任何一页一句。 好，那我们要请教博文哥，因为像刚刚子哲哥说了，说国民党这些呢被说是惊奇四超人，至少我有说了态度嘛。好，这个态度，他说我有出来道歉了嘛。那难道道歉就尊嘟刷吗？ 我觉得这个指责实在凹得太离谱了。你大家回想那个林智坚，他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正式公布的时候，光是有传闻的那天晚上，林智坚就决定隔天一大早就起来开记者会。他其实是第一时间就面对，而且他记者会不是开场哦，面对大家的质疑，他一场两场，而且现场让大家问到饱问到满，甚至于记者还没有问的时候，他就自己主动说明。我觉得那是一种态度啊，他捍卫他自己的清白。那你今天觉得说他有没有错或怎么样认定，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去透过各种管道去澄清。但是我必须要讲哦，其实我觉得朱立伦哦，他跟这个世界脱节太久。你知道这件事情啊，大家一知道说张善政5700万这个抄袭的事情啊，一传开来，怎么会很 low？ 一点都不 low。我告诉你，所有的教授都觉得很嗨，大家都觉得哈，原来5700万。这么容易就可以赚到5700万的专案，就这么容易就可以得手。这对一般的那个很多学者来讲，欸，几十万几十万的那个这个标案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专案，他们就要竞争的多激烈。 那你是看张善政的态度哦，因为像郑运鹏就说了，你有没有发现张善政呢这几天出来讲的话都只是形容词而已，怎么样呢？好，有1块钱落在我口袋我就退选，我信心满满。欸，我感觉起来都是形容词，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作为呢。 毕竟我们现在不是检方，我们要去追究说这个赃款啊、贪污的流向。今天至少一个态度的问题，让他表示清楚。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很重要？他今天选的是市长，市长叫父母官。你知道那个小学、国中毕业的时候，为了那个市长讲，哦，每个小朋友这样子兢兢业业，你知道吗？市长奖颁给他是一种荣誉耶。如果今天这个市长他都还没当选的时候，就被人家质疑说，欸，你这个可能有问题，你这个市长过去都抄袭，你请问这样的人怎么去当父母官？这样的人怎么当为人表率？我再退一万步讲，不要讲啊，就光是那5700万，我们一直要求，那至少不然你把那个当时的一些明细，哦，你说你都没有一毛钱掉自己的口袋，我也没有说一毛钱掉你口袋啊，但是这个钱怎么花的？欸，大家今天有讲啊，去澳洲绕了5000多公里，然后这个4天来回，那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看你那相关5700万的一些经费细目明细，已经隔多久了？你到现在拿不出来？我跟大家讲啊，根本就是双重标准啊！因为以林智坚的标准，当消息还在传开的前一天晚上，他立刻就说：“我隔天早上凌晨，我就隔天早上，这个我就立刻开记者会。”如果用这种标准你来看张善政的话，张善政已经拖多久了？已经给他多久？甚至于我坦白说，大家资料都帮他整理好。你哪里抄哪里没抄，大家都帮你整理好了，你就做一个说明，你做不到吗？这样的人要选一个市长当父母官，颁市长奖给你自己的小孩，你家长能接受吗？ 好，所以大家也说国民党现在打选战难道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包括蒋万安，欸，他不是说要防偷窥吗？但没有想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呢，居然把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的成员这些姓名电话通通 PO 上网，这不是也是 PO 人家的个资吗？带你快来看。 特地换上 T 恤，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这一次和台湾飞人陈信安合体，打算切磋篮球， 也是新台的阿通球衣， 一手操刀东京奥运台湾队队服的设计师周玉颖，还送上专属球衣，让陈时中笑得好开心。只不过。 好，谢谢。 原本想小试身手，但球场工作人员却以行政中立为由禁止陈时中和大批媒体进场，让陈时中只能隔着铁网看球赛。 那一方面哈，当然很遗憾，那一方面也长拙了，因为也很久没有打了，又看到陈信安这种哈超级球星，就有一点心虚。 尽管北市体育局事后澄清，只要不造势、不穿竞选背心，候选人就可以进场打球，是球场管理员误解规范。但除了这个小插曲，陈时中竞办各支还被外流。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五号在脸书po文，说自己收到一份陈时中竞办的通讯录，还说社群网络部的头牌原来又是焦糖陈家行，但这行为也被炮轰违反个资法。因为徐巧芯甚至把整份通讯录直接公开，团队成员姓名、电话通通曝光。 这方面还是要小心了、好像这样子竟是偷窥的公布，我想也是不好。那我想由这个我们法律的顾问来做评断。 竞选团队的名单它并不是 大量土石突然从山坡上崩落，民众惊慌失措躲避， 让陈时中的竞选团队能够感到非常的满意。 被质疑违反个资法后，虽然徐巧芯立刻把资料涂黑重po上网，但仍坚持自己没做错。尽管北市选战沙卡都攻防激烈，只不过把对手阵营团队个资大公开，恐怕已经踩到法律红线。三立新闻张德申、周凯台北报道。 好，公布人家的电话，这个不叫做公布人家的隐私吗？我们来看一下，蒋万安之前不是说啊要防偷窥吗？结果国民党自己呢，徐巧芯做些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告诉大家这张照片是第二版哦，因为第二版他在封上去的时候呢，才有用这个奇异笔黑黑的涂黑。其实第一版的时候呢，这个办公室电话是一清二楚，徐巧芯呢就在脸书上面公布了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的通讯录，好，里面呢说要揭露这个社群网络部的头牌，就是网红焦糖哥哥，但里面呢就把人家的这个办公室电话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要请教郑浩哦，不是说要防偷窥吗？蒋万安的这个竞选团队自己这样讲啊，结果没有想到自己把人家个资都放上来。如果以我们来看的话，我们连名片要给的其实都是蛮小心，这上面都是电话，都是个资。 我觉得对啦，第一件事情，因为我后来有去了解一下，听说真的是有内鬼，听说真的有内鬼把它流出来，不是透过记者，就真的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办公室政治，所以流了出来。那流了出来之后，第一个巧心我觉得处理方当然不对，就是说把所有的电话公布，因为我要这样讲，这个并不是什么公部门的洽公电话，也不是议员研究室的电话，因为议员研究室其实坦白讲也要公布，因为议员研究室就是说民众要澄清。 对。 可他变成是说一些事务性的人员嘛，什么社会部啊、网路部啊等等的。 他连行政部都公布。 行政部也公布。 这个是竞选团队办公室，他并不是接受人家澄清、啊。 像这种是属于公司内部，不管是网内互打或电话互打，或是党部要去找竞总要打的。打哪一支电话、我觉得才是合适。所以第一点当然公布是错误。第二件事情，我有一件事我真的觉得很无聊，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开始有些人去漏收这些人啊，说哇这些人都是二代。好、这是陈时中的儿子啊，蓝世聪的儿子啊，蔡壁忠儿子，徐国勇女儿，许宗力的女儿。我觉得真的很无聊。因为第一件事情，国民党在台北市长的选举很少不推出正二代的。 国民党里面自己二代三代， 我跟你讲，第一个 蒋万自己就是啊， 蒋万还有分哦。蒋万如果今天姓蒋是正四代哦，他如果姓张是正二代哦。我们在网上推连胜文哦是正四代哦，从连雅堂开始算，他正四代哦。再往上推，郝龙斌是正二代哦。再往上推，马英九是正二代哦。所以其实只有一个丁守中勉强不算正二代，跟如果把丁守中夫人的关系也算进去，也是有裙带关系。所以我的意思是哦，你打工民进党候选人的幕僚是正二代，这次是超级无聊的事情，因为你的候选人自己就正二代， 这回力镖打得太快了吧？ 这个很大哦，这真的很大。就说你如果真的要去质疑正二代没有资格从政的话，那蒋万要先退选嘛，对不对？那你不可能做这样质疑。那既然正二代可以从政的话，那为什么正二代不可以当幕僚？对不对？除非这些人未来进了市府团队，比如说当局长或局处长，这才会有酬庸的问题。否则的话，我都不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在选战上变成一个议题，没有错吧？会变成回力镖。所以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 蒋万很有趣，像这个议题也不是蒋万办公室这个主导的， 对， 是个别议员主导。简单来说，蒋万身为一个母鸡，并没有有效率的、有方向提供小鸡一个方向。那母鸡因为现在是丢包小鸡嘛，把小鸡变放山鸡嘛，不理他们嘛， 所以小鸡就自己乱打了。 那小鸡就真的变放山鸡啦、啊哦，我只能各自求生啊，因为我母鸡不会带我曝光嘛，连登记的时候都不给我个曝光的机会嘛，对不对？嗯，那我当然要各自求生啊，那很简单嘛，王宏威看到论文案就打论文案嘛，也不想会被一死五命，那五命全部都是国民党的命嘛，对不对？然后徐巧芯拿到这个那叫什么通讯录， 直接 赶快公布啊，因为他也要选举啊。他要热量热度啊，他要曝光啊，可问题是这代表国民党在台北市选没有一个轴线嘛，没有一个轴心嘛，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没有善尽母鸡的责任嘛，所以小鸡才会乱飞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可以去探讨通讯录这件事当然不对、嗯、可更大背后它里面代表是蒋万安团队在整个选战没有一个策略。回过头来看桃园，桃园的民进党小鸡现在就很清楚开始检证张善政的研究计划，因为有个轴心出来，然后大家每个小鸡你各凭本事，你只要够努力，大家就去看，然后看里面研究计划，反正都公布了，然后就找出一些东西。所以选战大家都说什么叫母鸡带小鸡，不是单纯的带曝光而已，包含你的战略、你的战术，这些都很重要。 好，我们要请教妹妹姐哦。所以就正浩刚刚讲的，徐小青这样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蒋万安的团队呢？还是因为觉得哎，蒋万安可能靠不住了，我可能只能自己来努力一下。好，因为现在徐小青呢抛出了这个文章之后呢，就说难道我要被掉路灯了吗？而且你刚刚听到他的那个新闻内容哦，他还是不道歉哦。好，他说第一次呢听到加入竞选团队，连公务分机的号码都声称是各自要被保护的，难道连竞选团队都要保密30年吗？他是要刻意操作什么呢？ 我先讲哈，这个是他最新的啊，大家来看啊，他怎么样？他已经把名字、分机都涂黑了。那他特别说呢，那是因为他必须要放上党喜欢的版本，党叫他不能这样曝光出来。那我请问一下，如果他的所作所为是那么正确的话，为什么他的党要来告诉他说你必须要把它涂黑？不是如此吗？然后还在这边瞎扯什么要封存保密30年吗？瞎扯公务机关吗？齁，这个都胡说八道。个资法里头，我第一个我要讲齁，个资法什么？你要去识别化，比如说我们的姓名、我们的身份证字号、我们的照片等等的，这些都属于个资的范围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哦，你姓名可以随便暴露吗？我们去医院呐、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已经网络挂号了，对不对？那就是我的号码一定是余叉梅。 对。 他不会把余梅梅三个字都写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去看医生、嗯、我自己的个人隐私，所以他会把我去识别化、嗯、可他这个分机表示名字已经写出来了，第一你就足堪辨认了，第二你的分机号码也出来，他瞎说这是公务电话。可刚刚就像正浩所讲，他并不是对外开放嘛，让你洽询公务使用，他是内部的一个工作群组嘛，大家互相联络的分机电话嘛，所以你这个当然有严重的侵害到个资法的问题嘛。结果他到今天还在那边狡辩，还说他没有听过这样子，现在就跟你上个法律课吧，徐巧芯、哦、那第二我们就说很多事情是这样啦、啊、你之后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可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承认自己有错啊、嗯、他觉得自己振振有词啊，而且他觉得他好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就博声量嘛、嗯、其实就跟正浩刚刚讲的，因为母鸡太弱，所以小鸡各自求生哈，然后不只是放山鸡啊，放山斗鸡更恐怖啊。你徐小青不就是很像是这样子吗？之前王宏威看到个论文门打，为什么？因为蒋万安声量不够，急了自己打、嗯、然后呢整个呢国民党好像吃了大补丸，全党卯出来打，卯出来进，结果林志坚一下来顿失重心，回力镖回到自己身上了，一失五命。现在回力镖又来了、嗯、你这个正案就非常有趣了。刚就像正浩所讲的，如果今天你在国民党，你不是正二代、正三代、正四代，你可能现在都还在地上爬呢，你要怎么办呢？对不起啊，指责我不是要消遣你，你这么优秀，你偏偏为国民党辩护， 你就是在消遣他， 对不对？今天你如果姓蒋， 民进党， 你如果姓连、哎，你如果姓马， 选立委再来选市长了，我干嘛从议员开始选、 啊？对，我告诉你，你直接选市长，连胜文是什么啊？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大家记得他那个录影带，他凭什么？他连立委都没选过，他凭什么选市长？因为他的爸爸叫连战，嗯， 不就是如此吗？今天如果指责你姓连，你姓蒋，你姓马，你姓朱，你姓什么的，不得了了。你可能现在都已经立委不知道干第几届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嘛，我知道你虽然说讲比较快的，跟新发台应该是在第五也已经是我。 你这个好玩呢？ 这个回力镖就打到自己身上了嘛。而且他没讲啦，北北你哪硬要砍头功课叫正二代，你硬要砍头的话啦哈，我请问啦哈，民进党他。不能出生，选择出生，人家的正二代是什么？民进党正二代，请问哪一个？你们只要告诉我，有哪一个是平步青云，两米都出来算起定位，都没有走过基层，有这种的不？你看不到哦。结果他先讲的这些，刚好你讲的正二代，那不就符合了什么？我跟各位讲哈，竞选本总部是最辛苦的，对不对？你爱练到代志，你要像攻读生一样，那是你在细休息，选情瞬息变化。我那里过去啊，那耕耘我拢在还辛苦。我以前是台教台到每一站，我去巡回演讲，我每一站打点滴回来的。我是到这样。那你在竞选总部，那个可能是没日没夜在做。厦门国民党都解析正二代，你讲我听了。连胜文都不得苦去那个竞选总部，有哦，哈。啊，是恁今把讲完有哦，无呢？人家一出来就哥哥爸爸真威大，我阿祖叫蒋中正，我阿公叫蒋经国，现在有个两蒋旗在那，哎嘞。我的老天呐、啊！你可以这样子比吗？所以难怪徐小新，你回力镖就打到自己身上了嘛！你侵犯个资，你的正二代来比，你是不伦不类。那结果你不出来道歉这件事情，你们整天说哦，那陈时中那个广告啊，偷窥哇，广告拍天，那你自己呢？你是明目张胆贴在你的脸书上，然后你的党叫你涂黑，你继续也不认错，继续亏，所以。你说这样子的徐巧芯，我必须要讲哈，这不是母鸡带小鸡啊，这是小鸡会啄伤母鸡啊，群鸡乱飞，群魔乱舞，这不就现在的怪现象吗？ 好，所以包括蒋万安呢，面对这件事情，他就说了，难道这个竞选名单也要封存30年吗？诶，不是这样讲啊，换个我们请教一下，现在徐小新抛出这一张名单，到底有几个意义呢？因为包括里面嘛，要曝光正二代嘛，你想要酸人家嘛，结果呢，现在绿营人士就透露说，这些幕僚都是基层党工，诶，这一次选战呢，借调到竞选总部办公室来帮忙选举，都是在处理基层事务，都是很辛苦的，搬椅子啊等等苦力活都少不了。那刚刚美美姐有说，最近呢，这个蒋万安不是拿了一张旗子吗？好，上面跟阿公啊，又把阿公端出来啦。这个蒋万跟蒋经国啊，两个这个照片啊，就这边 LL 哎、欸，重点是他想要打正二代这个东西，有打到吗？蒋三代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哎、欸。如果你不是姓蒋的话，你可以一下子去选立委，现在还可以选市长吗？到底谁命比较好啊？ 所以不能当正二代，可以当第三代、不能二代，因为二代还不够资格、要三代，累积三代以上才够资格。其实徐小新昨天脸书这一篇哦，第一时间 po 我有看到，他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要讲正二代，正二代是后来岔出去的楼，到 PTT 之后被岔出去。他一开始是其实想要蹭这个焦糖的声量了，他意思就是说啊，焦糖还在陈时中竞选总部，然后说陈时中现在人设根本不是他本人哈，他大概一开始要蹭那个所谓的免治马桶那个广告的声量，然后慢慢扯到焦糖。好，但是后来这个被 po 到 PTT 之后呢？正二代的话题开始燃烧，开始有人逐一去 Google 说啊，这些人是谁谁谁，是不是正二代？好、哦，好，这里面有很多正二代没有错，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陈时中的儿子，你不能讲他是正二代啊。爸爸选举儿子不能去帮忙吗？啊，难道因为爸爸选举我就要跟他脱离父子关系吗？好，其他人是正二代没有错，但是正二代身份有没有办法选择？无法选择，他生出来他就是正二代。那这我们要去探讨说，这个所谓的正二代，他在民进党内有没有特权嘛？他不是去探讨他的身份，是看他有没有特权嘛？我认识很多民进党的正二代，平常心讲，我还看不到有一个民进党正二代有像蒋万安这么好命的，有这么好的待遇的，甚至呢，从都不用从基层干起的。马英九是不是正二代？是啊，哈佛一毕业回来当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请问？那一年哈佛只有一个人毕业吗？那为什么是马英九？他英文有特别好吗？那有没有英文比他好的人？有嘛？那为什么是马英九？因为你是正二代嘛，你因为这个身份得到了特权。那就更不用讲这个连胜文第一次选举，这个大概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记录，第一次选举选首都市长。他是不是因为他是正二代的身份？是吗？所以正二代有没有特权？看起来国民党的正二代特权比民进党正二代特权多很多。民进党这些人，这些所谓的正二代， 其实很多真的他们都是很基层的党工，你去民进党中央党部转一转，我以前在跑民进党中央党部，我常常笑说你们党部根本就是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根本不当人在用，就每个都很辛苦，你知道吗？我讲一个故事，吴钊燮当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时候，旁边幕僚在忙，办公室没水自己去搬水，那种饮水机的水一大桶自己去搬水。吴钊燮后来在2006，我如果没记错，06派去美国当驻美代表，那次我刚好应发派演讲到华府去演讲，刚好有空我去找他，下午三四点去他办公室找他，然后聊天聊得很高兴，他说他吃饭，他请我吃饭，我以为他带我去什么餐厅吃饭，结果不是，他开着车带我到超市去，然后到超市买了牛排，然后到他家去直接煎牛排给我吃，一个驻美代表、欸、你觉得这些人会有享用特权吗？所以我觉得你要讲正二代的话题可以，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检验、嗯、我再强调的是正二代身份不是原罪，大家记不记得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总统甘乃迪总统，他当总统的时候司法部长是谁？是他亲弟弟。嗯，啊，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你觉得会变成怎样？总统的弟弟当司法部长，你觉得会变成怎样？可是美国人可以接受啊、嗯、就看的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本质，那他有没有享受特权？目前我看不到，就陈时中竞选总部这些所谓被曝光的政二代，他享受了什么特权？欸，在竞选总部绝对不是享受啦。嗯，去过竞总帮忙的人应该都很清楚，在竞选总部是非常高张力而且非常辛苦的工作。你说正二代真的要享受，我干嘛去竞总帮忙？嗯，我在旁边看一看，随便挂个名，然后等当选之后再去小内阁就好，那个才叫正二代。所以去那边苦干实干，从幕僚基层一步步干起，我觉得你用正二代一个身份就把它全部抹杀掉，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一点都不公平了。 好，但是呢，对蒋万安来讲呢，其实很多人就说啊，你身为这个蒋三代啊，你真的是命也是蛮好的啦。毕竟一般人呢，可能不会第一招就来选立委嘛，啊，之后就直接来选市长，真的是蛮平步青云的哦。但是呢，蒋万安现在反驳了，他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为民服务。好，我们要请教佩仪哦，因为最近呢，这个蒋万安频频打了金国牌嘛，就把阿公给端出来了。他就说呢，他的本身使命呢，是要为这个军公教警消来争取最好的福利啊。大家也觉得很纳闷说，如果你要为军公教来争取福利的话，那你就继续当立委就好啦，你不必要当市长嘛。那他现在又说啊，难道竞选名单要封存30年吗？这感觉起来是蒋万安现在已经面临到自己选举的危机感了吗？ 我先讲一下，刚刚这个徐巧芯这个揭露名单这个事件，其实巧芯哈违法违规，像上次违规停车，嗯、然后呢现场硬凹说我们回去说哈，摆明就是使用特权嘛，想要关说，然后呢事后又死不愿意认错，就硬凹到底，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呢，最主要就是在讲说，如果说这个我们认为说，我们为什么年轻人讨厌正二代？就是因为我们讨厌特权嘛。特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明明没有什么能力，却因为你的家族的背景，却因为你身份的背景，而你享有比别人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机会、更好的资源等等的。那蒋万安呢，他们是大辣辣的，不是说还要别人来说明，他是摆明说怎么样，我是蒋四代。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旗子，我觉得不可思议啊，就是把这个英国先生然后呢与这个万安的脸两个脸是并列在一起，放在一个旗帜里面。这个旗帜据说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来制作的。那我看他们国民党的主委还说，哦，这个到现场去发放的时候反应都很好啊。嗯、那我们会视民众反应，如果热烈的话，我们旗帜会加印，我们再扩大来发送等等。所以呢，他们是把正四代、正二代，我就是靠家族的背景享有这个特权，这件事是拿来当成正面的东西来向大家放送，嗯、完全没有这个自我检讨的意识。 蒋万安说他是靠自己的力量、哦。 那我如果看蒋万安的团队、嗯，他的这个总干事林益华，林益华的委员的前爸，他的爸爸是不是前教育局局长？但是林益华委员他也当过新北跟台北市的教育局长，但是他本人其实是有相关的专业能力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并不会质疑说，哎，这个林益华你是不是正二代靠爸族？其实并不会，因为我们看他的能力。但例如说，蒋万安团队的发言人侯孟楷，他是不是正二代？他当然是一个正二代啊！他的这个相关的条件经历，坦白说，国民党内难道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出来参选吗？但是这样子的人加入蒋万安的发言人团队的时候，蒋万安说什么？这是帮我们增强战力。所以呢，在国民党可以说是完全不认为正二代享有特权，这是什么应该要检讨的事情？嗯、我想要特别讲一下，刚刚这个年晃哥讲说，这个在竞选办公室里面工作是非常辛苦。其实哦，这个名单昨天晚上被公布。 公布，我们因为以前我也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当党工嘛，所以这很多其实是我们过去一起共事的同事，就是从2014年的这个全国地方大选，2016年小英总统选举等等，我们都是在基层，比如说搬椅子啊，然后呢比如说行程的前置，比如说像上上个礼拜陈时中凌晨四点要到万华果菜市场齁。那我们跟他们工作人员是三点，凌晨三点就要到，凌晨三点要到，你要几点起床，你要几点去联系前置作业。这个呢我们都一起在基层工作了很多年。那我要说一句话，这个昨天名单公布了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来问说，其实我不知道他爸爸原来是谁谁谁，我不知道他家里原来是谁谁谁。我就说他们的为人都非常的低调，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呛句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像柯文哲那个市府的实习生财团的后代嘛。只不过跟记者稍微有一个摩擦就直接呛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像徐小新一个议员违规停车现场口罩拿掉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些人，这个我们基层的党工，他们虽然家庭背景，你的父母没有办法选择嘛，对不对？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从事政治工作，我说这些同事，但是呢他对本人对政治有兴趣，他从基层做起。那我要讲，如果按照国民党这个逻辑的话，假设我们七年前我们就一起在中央党部工作，那比如说像我家里我们爸爸妈妈都是小学老师，没有人做政治工作，按照国民党的逻辑，我们谁比较可能出来参选？如果在国民党，那肯定是郑二代出来参选嘛。那今天是我一个没有家庭背景的我出来参选，我的同事他们继续在党部继续做党工，大家都是甘之如饴啊。就是说我对这个工作我抱有极大的热忱，我也付出我的心血，我也付出我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要还给他们公允。他是正二代，可是他们并没有运用特权。再来，我们应该要检视特权的是说，第一个你是候选人，或是第二个你是公职，从事政务官等等的相关工作，因为你有享用相关的公家资源、政府的资源，所以你理应受到大众的检视。可是这些人他们在陈时中办公室里面，他们是在一个场所里面上班，这并不是柯文哲的市府。那我问，当柯文哲市政府的实习生完全走后门，没有运用相关的规定就进来我们市政府当实习生的时候，请问？徐小新，你有说过一句话吗？请问国民党的议员，你们有站出来质询吗？你们的职责，你们现职还是台北市议员呢？完全没有看到你们为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职权发挥你们应该要的责任，所以这是什么？这当然是负面的选战，一种选举的操作嘛。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还是说，那蒋万安，那你到底是什么？好，今天如果你发了你的团队，好去指责别人说你们是正二代，他们是基层的小党工，那蒋万安蒋四代，蒋万安是不是根本连选举都不该出来选举？你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句话吗？蒋万安就是一个作用特权的人呐。这今天国民党的团队，蒋万安团队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 好，所以大家对特权两个字真的是比较敏感啦，包括之前徐小新的违停事件不是也是一样吗？好，这个小警察被告贪污图利1200啊，罪证不足，现在不起诉了。那我们回到蒋万安这边呢，我们要请教子哲哥，蒋万安现在反驳说他是靠自己的力量为民服务。好，靠自己的力量，你就不要一直把你阿公给端出来嘛。阿公不是讲了吗？后代子孙都不要从政。你刚有听阿公的喂？ 第一个，我刚刚没有听懂何谓蒋万安坐拥特权，我不晓得他的哪一项现在拥有的东西是特权。他有他的家世背景，这不用否认，那是血缘关系。他从第一次出来参选立委，我陪着他选举，也是挨家挨户拜票啊，跟垃圾车，然后家户拜访，没有一样少的嘛。民主社会、民主国家，哦，这一种政治二代、三代，事实上不要说台湾，美国也有布希总统，不是吗？就爸爸当总统，儿子也当总统。那重点是什么？你一定要经过民主的洗礼啦。所以坦白讲，如果你问我，我倒不会刻意在所谓的政治几代几代在那边做文章。 我们先请教博文哥，有那个，因为刚刚这个子哲哥说没有特权嘛，那有像这个蒋万安一样吗？这个一踏入政界就可以当中常委啊，选立委啊，选市长啊，有这么平步青云？ 苏巧慧不是也一样吗？女生你不是一样？ 我错，苏巧慧现在民进党中央 工作，因为挑起这个争端，主要是说什么啊？很多的政二代在这个竞选总部里面嘛，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议题才会挑起这样的东西。那当然我这个指责刚刚讲，就是说任何人都要经过民主洗礼，这点我是认同。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他把说正二代在这个竞选总部里面都当作说啊，这个是民进党，你看都是充斥的正二代，那我跟大家讲，那我认为以这些正二代为荣，因为在竞选总部里面那真的是苦力啊。我现在就在林佳龙的竞选总部当执行总干事，我告诉大家，那个竞选总部，尤其现在在竞选期间，那个真的是无眠无日一话，又要动手又要动脑，那几乎是一个非常忙碌。我举例来讲，像我们今天早上那个很多的会要开，然后又有记者会，光是一个记者会那个搬那个 搬那个整个桌椅搬开之后，另外一场记者会又进去。嗯，这里面当然也有这个所谓的工读生，有我们党工，也有很多就是所谓那种什么正二代的那些志工，有些就来当志工。那你今天拿这个来批评，那当然你们自己要，我就请问啊，哎，过去在那个历来的这些竞选场所里面，我们的蒋万安他有去搬过椅子吗？他有去这个协助这个什么弄麦克风去做前置、去做这些苦力的工作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今天拿这个来批评民进党不是太离谱了吗？ 好，但大家说呢，最近为什么呢蒋万安要频频来打金国牌呢？没有想到比较尴尬是因为现在爆出可能有固本危机了吗？没有想到台下却有人问说，哎，到底蒋万安跟蒋经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直美丽华附近这栋台北和湖饭店呢，过去因为名人造访过而要上很多次新闻版面，但是在官网上宣布如今要结束营业。脸书贴出公告，写着即日起结束营业，连五天举办清仓特卖会，让底下多名网友不舍表示实在很突然，当初就是在此举办婚宴，好可惜。和浦饭店前身为高档 Motel 台北恋馆，由合成兴业二代号称砸下13亿元打造，房间走华丽异国风格，后来也转型婚宴会馆、旅店等复合式商业模式。至于熄灯原因，业者则低调不愿透露。 虽然近年以来国内出现国旅的爆发旅游潮啊，可是台北市受惠于国旅红利的这个程度是算相对低的，因此台北市有很多老饭店的业主索性把饭店收起来改建成住宅出售。 事实上，和浦饭店2017年被外资以 55.8 亿元买走，成为当年最大饭店交易案。不过即使占地1600多坪，但因为建筑是在2005年完工，屋龄只有17年，也无法采围老都更改建。 大直从化区这一带啊，很多用地是属于特种娱乐用地或者是旅馆用地，因此呢，这个和浦饭店未来的利用方向呢，到底要怎么走，恐怕业主啊，要需要好好一段时间来沉淀，并且规划出比较适合的产品。 十七年饭店如今画上句点，但由于位在大直黄金地段，未来将以怎样新面貌重新登场，外界拭目以待。三立新闻孙云宽、李孟山台北报道。 Your party leader, I intend to deliver what we promised those voters right across.Our great country. 现任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保守党党魁选举出现，成为英国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也将是国际舞台上大力挺台的重量级领袖之一。 I do not support China's inflammatory language on this issue. It's perfectly reasonable what is taking place, and I urge China to de-escalate. 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看到中国大规模围台军演，特拉斯就特别召见中国大使，要求解释共军在台海军演的侵略性行为。因为俄乌战争，西方意识到中国犯台威胁的可能性大增，特拉斯更曾经喊话北约盟友帮助台湾防卫。从乌俄战争学到教训，特拉斯被视为英国政坛内鹰派抗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他成为新首相，剑指中国方针悄然成型。然而，他要面对的还有跌到谷底的英俄关系。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мы не ожидаем каких-либо изменений. 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изменения могут произойти к худшему. 这时候，接任首相特拉斯攘外还要安内。 Inflation has topped 10% already in the UK, and the Bank of England expects it to go higher still.Expected to top 13% this year. 两位数的通膨衰退阴霾笼罩英国，还有家庭能源账单上限调涨八成，引爆民怨，以及冬天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暖气和能源，一堆经济社会烂账。特拉斯还没进唐宁街十号官邸，就一堆烫手山芋等着他。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架在车道分隔岛。 好，这个国民党呢，现在想要打陈时中的竞选团队是正二代，结果呢，现在反倒被掀出来了。最近蒋万安不是频频把阿公给端出来了吗？不停在打金国牌。我们要请教郑浩，这一场真的是蛮尴尬的。军公教后援会再打金国牌，却被台下人问说：“哎、欸，蒋万安跟蒋经国是有什么关系？”就旁边人还要提示说：“嘿，因阿公啦、啊，难道还有人不晓得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这句话其实可以回应指责刚刚说的。 蒋万安出道的时候确实该送车送车，该跑拖跑拖，可是他的特权在哪里？简单讲，我做不出这个旗子嘛，我在告急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旗子嘛，我想要争取军工教票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旗子嘛，对不对？我也叫李南鹏，苗栗铜锣乡乡长嘛，对不对？那我没有这个旗子嘛，这就是差距之所在嘛，这叫什么？这叫优势嘛。嗯，所以郑二代怎么会没有优势呢？郑三代怎么会没有优势呢？这就是优势，你光是你的姓蒋就是优势。可是我也不是说郑二代有错，我只是在谈什么，如果国民党要用郑二代有错的标准来谈的话，我们用这个来谈会发现国民党错更大吗？如果郑二代不可以进竞选办公室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谈，那郑二代为什么可以当候选人？你懂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否定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国民党有趣的地方是，每一次你们开启一个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你们的候选人的时候，你们就不算不算不算，换另外一个标准。可是我们也是没有用这个标准，我就很无聊嘛。用郑二代这种标准很无聊，因为就像刚刚大家讲，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爸爸。我们看你现在表现，只是不要明明得了便宜还卖乖。什么叫得了便宜？你已经有这样吹票的方式，你还跟大家讲没有啦，我一步一脚印啊，跟大家一样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我在讲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蒋万安是一出生就住在罗马，这是不同的概念，懂我意思吗？我正在努力条条大路往罗马走，可他一出生就住在罗马，那我也不会因此而讨厌他，我度量也没那么小。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儿子说温拔李正浩，嘿，我正二代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就是用这么严格标准去检验这个所谓的人家竞选总部的小工读生或是一般的从业人员，这是一件。第二件事情，蒋万安真的在军工交票是真的是看起来出现一些危机哦，因为你要比对军工教的这个经营哦，哎，黄珊珊不会比蒋万安少。 对， 黄珊珊从当这个亲民党当第一届内湖南港市议员，他自己选第一届的时候，在军工教就有蛮深的影响力，跟着宋楚瑜先生跑，尤其是去国宅绕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宋楚瑜对他们的印象跟蒋经国对他们印象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哦。所以这些事情对于蒋万安来说，凸显了他的危机。他在蓝营的选票都不拢，他必须要回防最深蓝的部分，要回防自己的基本盘，这本身是个危机，但是也没有错。可是我意外的事情是，你说服军工教的方式，直到2022年的现在，你还在用蒋经国。你在侮辱军工教，你在告诉蒋经国，告诉这些军工教什么事情？我爸爸以前，我爷爷以前是你的长官，你现在也要让我当你的长官，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是用你的政策，不是用你的努力，不是用你对于台北市的愿景来说服军工教，你做一个很明显的暗示，过去你崇拜蒋经国，请你现在崇拜蒋万安，对吧？否则怎么会有这张图出来？非常，我坦白讲，我以2022年的选举来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糟糕，凭什么我崇拜你爷爷，我现在就投给孙子？这是何其权威的概念，是一种世袭然后血缘血统的概念。所以我坦白讲，你要争取军工教选票，我也都认同。可是你用这样的方式，你在侮辱军工教的智慧。 好，我们要请教子哲哥哦，因为包括最近蒋万安一直来打经国牌嘛，啊，不停的把阿公端出来嘛，那当然还被台下有人说啊，到底蒋万安跟蒋经国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刚刚郑浩也说啦，可能你说这个蒋万安是没有特权，但他是有优势的嘛，他就写上了姓氏这个蒋这个字嘛。好，大家也说是不是真的固本了呢？又把军工教给端出来，这个是蒋万安危机嘛？ 刚刚说的很好啊，优势并不等于特权嘛，而且这个优势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我刚刚讲，你出生在什么家庭，那姓什么是他选择，重点在你后续有没有努力。 我发觉这个策略是他选择的哦。这个策略是 不是啦？好啦，这个听我讲嘛，哈，坦白我陪着他选过两次立委啊。我说真的，大家也都知道，从头到尾，包含他自己的爸爸、他父亲都没有来帮这个背后当然有帮忙啊，都不会靠他父亲都想要赢得这一场选举。那反观我倒想到民进党，民进党那请问苏巧慧在选立委的时候有没有苏贞昌有没有去帮他助选？所以这比这个，我坦白讲，我刚才就讲了。我对于什么正二代正三代这个事情我不会特别是琢磨。那当然刚刚上一趴是因为聊到徐巧芯，那徐巧芯 就是把统整了一下那个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的齁、哦、一些人员齁、哦、是不是政治代言。我说真的啦，我尊重他齁、哦、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他这个揭露这件事情最有价值的其实是焦糖啦齁、嗯哦、因为坦白讲焦糖很争议大家都知道齁、哦、可是呢陈时中还是不顾那些争议去重用他。那当然这也是陈时中选择尊重，可是最后选票会怎么样的这个对这件事情做出反应。那坦白讲到时候就看结果嘛。所以我要讲说这个那个旗帜齁、哦、刚刚特别有来宾讲到，事实上那个旗帜是台北市党部做的，我也去求证啦齁、哦、因为坦白讲做这个旗帜不是万安的风格啦齁、哦、那是这个台北市我们的市党部去做的。那做坦白讲尊重啊，本来一就是一阿公啊，这不用否认，对，但是也不用刻意去操作。那反过来讲经过先生，大家为什么觉得有票？因为建国先生在过去的民调里面是我们历届中华民国元首里面民调最高的。大家认为说他过去带领台湾这个不管是十大建设啦，或者说是民主化啦、经济奇迹等等，对台湾贡献很大。嗯，所以说就会这个把金国牌拿出来。嗯，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万安从头到尾并不是靠这一张牌来让自己选上立委，当然也不会只靠这一张牌来让自己当上台北市长，他还是必须要有其他的东西嘛。包含我今天讲的他的这个什么长照政策三支箭，也今天也把它列出来。所以绿营的朋友不要再说都没有政策，都 安排一个长照业者经过这个吗？ 都有政策哦，对啊，相关的体育、相关的照养哦，这个生养等等都有。 我对子泽刚刚有一个比喻， 为什么你要笑啊？ 我对子泽刚刚有一个比喻， 我现在讲了，这你们不要再说。没有了，你们每次都说没有。 子泽刚刚在比喻说，蒋万安选举的时候没有让他爸爸站到台前来，好，然后讲说苏巧慧选举的时候苏贞昌在帮他，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公平。为什么？蒋万安不让他爸爸站到台前来，是因为他不想靠爸爸，还是觉得爸爸形象有争议？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清楚。他的爸爸过去有什么争议？你要我们一条一条讲出来吗？你觉得我们要一条一条讲出来吗？ 要不然就打爸爸，不会打阿公了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这样子比较其实并不公平，因为就如同我刚才一开始讲的，爸爸要选举，小孩想帮忙，天经地义，不想帮忙你也不要强迫他。同样的道理，小孩要选举，爸爸妈妈想帮忙也是天经地义，不想要帮忙或者是小孩不希望爸爸来帮忙，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其实没什么好比较的啦。 好，所以我们要持续请教晃哥，因为我觉得蒋万安最近呢，除了操作这个金国牌之外呢，还在操作亡国感。包括那一天这个声援大会呢，他就说了，攸关到中华民国未来是不是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国民党要团结一致的集中选票，只有团结一致才可以胜利，一旦分裂只会灭亡。让大家说啊，刚刚领先嘞，这个赵少康之前好像也喊过，好，连胜文也喊过，是不是国民党要选的就要操作亡国感呢？ 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蒋万安在年轻人支持度不高的原因，因为。你讲的都历史嘛，嗯，没有错，那个旗帜也许不是蒋万安要做的，是台北市党部要做的，但是身为一个候选人，我不晓得国民党的选举文化怎么，以民进党的选举文化来讲，就候选人最大嘛，候选人说不要就不要嘛，候选人说不要你市党部给我不要发啊，对不对？嗯，蒋经国去世到今年已经是几年了，已经三十几年了、欸、赵少康第一次选台北市长1994年到现在也28年了、欸，也就是说现在大概30岁到40岁之间的选民对蒋经国是没什么印象的。你去操作这个干什么？请问我觉得中华民国很可怜，每次国民党的候选人选情有危险的时候，中华民国就要亡一次啊，亡到现在也没有亡啊，也活得好好的啊，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上面还写中华民国身份证啊，他也没有不见啊。过去国民党要选举说哦，这个陈水扁当选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会不见啊，请问你的身份证有换成台湾共和国吗？曹新成最近才领到身份证啊，他上面就写中华民国身份证啊，所以去操作这个东西真的没有用。蒋万安这个操作会给人家一种错觉，就是说好像台湾只有国民党执政才会团结啊，都不会分裂。我跟你讲，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内部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为什么国民党以前蒋经国执政的时候会很团结？是因为不团结人都抓去关了嘛，所以当然会很团结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再去打这张牌，我不晓得蒋万安的用意到底何在。嗯，就你去打亡国感，那请问今天让台湾人真的最有亡国感威胁的人是谁？不是民进党，叫中国共产党。那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下中国共产党？你去讲民进党干什么？民进党没有要亡国，民进党没有要分裂中华民国，民进党也没有要让中华民国消失。想要让中华民国消失的那个政党叫中国共产党。蒋万安，请你搞清楚对象，不要共产党跟民进党傻傻分不清。今天 威胁你中华民国叫中国共产党，那也别忘了那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时候打败过你阿宙、哦、所以要算这个账你要去找中国共产党算，你不是找民进党来算这个账，拜托啦。当然指责刚刚讲的长照讲的也还不错啦、哦但是我觉得你就多讲一些政见，少讲少操弄一些什么啊什么中华民国什么团结分裂啦齁。那至于说你是不是蒋家的后代，我套一句那个军工教问说、嗯、啊蒋经国跟蒋万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蛮想知道的。 好，但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情哦让大家说诶、欸、这个北市府是不是有点小动作太多了吗，请教佩益。其实早上的时候陈时中本来要跟这个台湾飞人陈信安一起来到新增高架桥下面打球了嘛。结果呢没有想到不门其门而入，为什么呢？上面贴了一张行政中立全民得益。好，里面说什么呢？现在台北市的体育局专委就说了，哎呀他们今天了解状况，我们现场保全误解了行政中立的规定。阿力们好了，谁最行政不中立？不就是黄珊珊吗？现在把责任都推给了保全，那不让陈时中进去，这是玩哪招啊？ 我先缓一下今天早上那个状况，因为我人也有在现场。嗯，那本来的安排是说，因为除了就是陈信安台湾飞人要来指导阿中打篮球，然后跟他讲整个职篮现在的这个生态之外呢，还有是我们这个牙医师有要举办一个第一届牙医师篮球锦标赛，所以有这个牙医师的篮球队在现场等着要跟陈时中来切磋交流。但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这个现场的保全他确实就有提出说啊都不能进来这样子。嗯、那因为说说不能从事竞选活动，那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候选人嘛，现在比如说学校也是要行政中立的场所，所以其实我们按这个规定我们都相当的清楚，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要进学校，当然我不能穿我的竞选背心，当然我不能进去发我竞选的文宣，当然我在里面不能去拉票、嗯，可是我可不可以进去学校这个场所是可以的，所以其实这个规定我们相当的清楚，但是因为现场就是保全一个人，我也不希望说像徐小清一样我口罩拿下来说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嗯、等等，不希望给他造成这样子好像有施压这种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场得到的消息他是说他已经，因为他也不是非常当的确定，是说他有打电话回拨，因为那个场所是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所管理的，他打电话回去跟体育局的长官有做这个确认，就说不行不行，通通不能进来，因为陈时中其实他本来就没有穿竞选的背心，也没有任何的旗帜标语，就候选人跟竞选活动这是两件事情、嗯、我们在行政中立的规范上面是这个样， 他就没有穿背心还不让他进去， 但是呢、嗯、现场我们也希望说不要去给这个保全，毕竟他也是一个基层现场工作人员，不要去让他为难，所以我们就从善如流说那没关系，我不要造成你的困扰，那我们就在外面，那一样是看这个场所等等的。可是大家会回头来联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谁在新生高架桥这个篮球场所、嗯、而且同样是在竞选台北市长竞选期间的时候在这里打过篮球呢？给、 啊、 大家看一下，是2014年的时候柯文哲那时候还是候选人，也在这个地方同样的场所也打了篮球，然后呢还甚至还拍摄了这个竞选影片。但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按照规定他穿篮球衣嘛，对不对、嗯、对，其实确实是可以的。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就不免让人去联想到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台北市长就已经是柯文哲了、嗯、就是我在想啦，因为其实我们的公务员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当然因为以前的老长官副市长黄珊珊也是要参选台北市长嘛，那么呢我们现任的现在的市长同时又是民众党的党主席，就是在帮我们的这过去的副市长、嗯、老长官在站台的，甚至我们市府里面有多个局处首长是民众党的党员，在黄珊珊前副市长这个竞总成立大会上的时候是站在他们的后面为他在背书的，所以当然这个基层公务员会有这样子的压力，会自己会担心说啊会不会他之后会受到怎么样的这个之灾，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相当可以体谅他们的心情。但是我回头来想要讲行政中立这件事，因为过去我们一直在质疑说黄珊珊还没有辞职之前说他根本是寄生市府，比如说他连周末去扫街拜票的时候说到菜市场连市场处的是科长、局处长、产发局的局长都要陪他出来，然后呢甚至我们的这个股长还要现场帮，还不是黄珊珊副市长，是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甚至连公职都不是，还要帮他们拍照。过去我们一直在质疑他说你拜托你赶快辞职了，因为这太难看，你根本滥用公家资源，而且让我们的公务员非常的为难难做。但是呢他现在虽然辞职了，可是呢我看他最近在公布的这些政策，包括这个一兵好拆除，包括这个忠孝东路这个漫步等等的这些政策，其实呢这都是过去他在担任副市长的时候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 现行的政策、嗯、这些政见的成果是谁的努力，是我们的公务员公部门里面公务员长期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就是滥用行政资源、嗯、虽然他人已经离开了，可是你拿的都是之前我们这些局处里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因为我们都看过嘛、嗯、这个比如说义兵要拆除，这过去不同党派很多议员长期在倡议关心都协调过，所以这些资料我们都看过，这是我们市政府大家公共的智慧跟财产。但是现在黄珊珊虽然人离开，仍然是寄生市府，继续使用我们的市府的资源来当他个人的竞选政见。 好，但我们要请教妹妹姐哦，因为我觉得柯市府这样吃相太难看了啦，你摆明就是要帮黄珊珊嘛，我不相信你这个行政中立全民得益的看板是现在放上去，是今天才放上去，你一定是前几天就知道他有这个行程了嘛，你前几天故意来贴的嘛。 这个哈，包括吴思瑶他就讲，他说他们到了现场，那当然保全这样讲了，然后他们发现那个公告是非常新的。嗯 ，OK， 那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只要不穿竞选背心，没有这些旗子，他又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他们也没有呼口号，也没有拉布条，也没有贴标语，这有什么好行政不中立的问题呢？那你觉得一个保全会自己这样子来拦阻吗？嗯，然后那公告又那么新，难道不是小鼻子小眼睛哦？知道你要来打篮球了，不？就嫉妒你陈时中，因为我发现柯文哲坦白说他对陈时中是嫉妒有加。柯文哲那个心态什么，我台大医科的呢，你牙医呢，你北医的呢，齁凭什么你的声量比我还高，你比我还请，你满意度那么高，这样从头到尾就是如此。阿中当卫福部长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现在要当市长候选人了，他就来个行政，用行政中立用这个巧门，其实都给你拐咖，人家没有违反行政中立的问题啊，他没有穿背心，没有拿旗子啊，而且柯文哲你有嘴说别人啊，你自己也拍谁呗？来，我们再看这一张照片，就是嘛，你当年2014年的时候，你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你怎么怕球怕寡欢喜，不是吗？你还拍影片呢。好，然后呢，当初另外一个他对手谁？连胜文啊。也是在新生高架桥底下嘛、嗯、打篮球也没有问题嘛。那个时候执政谁叫做郝龙斌诶、欸嗯。郝龙斌没有给你架拐子诶、欸。可是你柯文哲你们现在滥用行政中立这个名义，坦白讲你就是见不得人家好嘛。然后你用这个名义可是自己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就像刚刚佩仪所讲的，有谁比黄珊珊更滥用行政中立呢？那刚刚就讲他跑去一个市场，那多少科长股长在旁边，而且大家发现什么，我单单讲跑市场这个做例子，但换根哦，不是他业管业务的齁、哦、那把个户籍地我不会招他你要请呢，尤其是越到选举越近的时候跑越近、嗯、那你这就是滥用行政资源嘛，包括你为什么拖到已经拖到不能再拖为止，你才辞职，你就是要用行政资源到最后一刻嘛齁、嗯哦、那这些问题让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还不止这一些，我必须要讲，不是只有黄珊珊，他们柯市府团队退下来要让的一些人，比如说学姐这些人，当初也被人家说嘛，晋升台北灯会，哇，人行看板好大、啊嗯，别人都没有、哦，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柯文哲，当你自己当初曾经在新生高架桥底下打过篮球，而你今天用一个行政中立的名义、嗯、你来这样对待陈时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可耻。 好，在台北呢不只是打篮球很奢侈哦，在台湾吃海鲜也很奢侈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拿雷射枪测速抓的最多的就是超速，不过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抱怨，他说高速公路抢钱大队无超速也要罚，从他po文底下附注的照片发现，当时他行经国道三号南向 102.2 公里外侧车道，时速为82公里，以小型车行车安全距离来计算，车辆速度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2，单位为公尺，安全距离应为41公尺。事后他收到一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罚单， 让人无奈啊。 怎么说， 那一条路如果是限速80，然后我按照速限，但是距离的话当然是以现况为主。 荷包失血，吃上一张3000元罚单，车主觉得好哦。网友留言：贴前车太近会撞车，不是因为开太快，为保持车距比超速危险。 为该车与前车安全距离明显不足，历经调阅动态录影资料确认违规，并未发现他前车 变换车道插入姿势时， 网友点出问题，其实地面上画设的标线可以协助判断距离，重点并非开太快或开太慢，而是安全距离没有抓好，就算开在外侧也一样，但还可能遇到一堆车插进来，你的安全车距就得狂踩刹车保持车距。针对这点，警方说他们在制高点拍照时第一时间就会做出判断，会谨慎开单，若民众收到罚单存有疑虑，他们也会调出影片进行厘清。三立新闻黄孟真、新竹苗栗综合报道。 新北建设科人员一早出现在殡仪馆门口，永和分尸案将进行解剖检验，厘清被害人死因。但邻居透露，兄弟两人之前就有嫌隙。 好奇应该是机车行吧？那时候好像还有去买就机车行， 对，修车什么的。 对对对，他都会骑一台车回来。 他们会共骑一台车？ 没有。 就 是这个 会有一台车是他们的， 这个弟弟骑的。 回到事发现场，楼下还停着弟弟的机车，是他用来照顾年迈母亲的重要工具。原来一家人是缅甸移民，早年来台后生下九个小孩，三个女儿都不在国内，六个儿子其中四人住在台北市，而大儿子和被害人未婚，同住照顾中风的妈妈，其他人每个月则提供3500元生活费，但平时因为都没有联系，家庭关系疏远。 因为他妈妈叫梁妈妈，去年前年吧，就是蛮多钱。那时候还背他的妈妈下楼。 你说小的还会背妈妈下楼？ 看医生。 他妈妈后来好像不是很方便。 兄弟两人爆出不和并非第一次，11年前梁姓大哥就曾为了使用厕所出言驱赶母亲，被害人考量母亲行动不便，要求大哥使用另外一间厕所，反而遭到持刀怒呛，大哥事后被判拘役50天。早年一家人来台打拼，兄弟俩照顾生病母亲多年，没想到小儿子却发生悲剧，下手的到底是谁？监警持续追查。三选假名王一婷新北报道。 直升机抵达机场，大批救护人员上前协助，赶快把躺在担架上的病患送上救护车。一名22岁女子近日和朋友到澎湖旅游，5号中午，女子和友人骑机车双载行经跨海大桥，没想到却被3.5吨卡车撞上，撞击力道太大，女子被撞飞，摔进附近草丛。救护人员获报后，立即将女子送往医院。只是车祸造成她手臂、肋骨、骨盆都有骨折情形，全身还有多处创伤。澎湖医院紧急做了固定、包扎等等措施。但因为伤势太重，院方向卫福部申请直升机将病患送往本岛医院救治，并在转送过程中持续输血。直升机2:07从澎湖起飞，1个小时后就送到高雄长庚医院，和时间赛跑抢救宝贵生命。肇事的卡车驾驶表示，是因为方向盘失灵才会酿祸，详细的肇事原因还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熊熊火光不停燃烧，早上6点多，台南七股街会有吊车起火，消防分队赶到现场。听到车上似乎有人受困，消防人员急着找人，但怎么都看不到。只见大火不断吞噬，整台吊车根本难以控制。尤其这是高压电起火，消防员紧急通知台电关电，20分钟后火势扑灭，却在现场发现3具脚尸。 一辆阿妈，阿伯把机械收回来。被吊起来全部塞进去了， 好别了。 现场是台南七股六孔码头周围一处渔温，当时4名男子正在进行文革采收作业，正要吊起水中最后一台文革采收机，吊线都放入水中了，要吊起时吊臂勾到上方高压电，当场触电起火，其中3个人遭电击昏倒，高压电电力引燃车。 好，杨丞琳呢上了中国的节目说吃海鲜是奢侈的，害我昨天晚上呢我一连串的海鲜宵夜文开始来洗版，我也赶快找出这张照片。欸，不好找呢，为什么？因为呢在台湾吃海鲜可以说是我们的日常，就像是喝白开水一样，你会跟白开水一起合照说这个是白开水吗？没有，因为吃海鲜嗲嗲乌诶，所以伯文哥是奢侈吗？大家都有这样的照片啊。 其实我看到这个杨丞琳这样讲，内心非常难过。我觉得艺人要到中国去赚钱是他的自由，那我们也这个期待他赚大钱都没关系，可是不要为了赚钱来糟蹋自己的土地的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杨丞琳哈，他在2020年的这个，他发了一个脸书哈，你看他说深夜突然想起上周的美食，这样好吗？谁来管管我的嘴？这下面是满满的海鲜啊，请问这个吃海鲜困难吗？这个都是很美味的这个台湾的海鲜。 那另外其实台湾哦，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四面环海，大家都知道台湾不是内陆的国家、你如果台湾是个内陆的国家，你说哎，台湾吃海鲜是非常奢侈，那大家也许信以为真。台湾你随便就是哪里都可以靠近这个海边，然后哪里都有好吃的东西。你例如说像东北角北海岸，那个可以吃的东西一大堆。请问台湾吃海鲜怎么会奢侈？那当然有分高档的，有分一般的，平民小吃都有。但是至少台湾吃海鲜是很容易，而且很新鲜，而且坦白说不论价格高低都很好吃。这个事情我相信杨丞琳从小在台湾土生土长，他应该知道吧。为什么为了赚几个钱，然后就这样羞辱自己的国家，然后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跟事实完全不符。我坦白讲，这个是不是伤了杨丞琳而已啊，我觉得是伤了台湾很多这个杨丞琳歌迷的这个心啊。 好，我们要请教黄哥，因为昨天我觉得比较奢侈的是，半夜好多人都在po海鲜照片哦。哦，天哪，肚子很饿哎！啊，怎么会杨丞琳这样讲呢？ 我觉得在台湾要吃海鲜，唯一要担心的问题是吃太多，胆固醇过高哦，这是唯一要担心。就连台湾唯一不靠海的内地南投，都可以吃到很多海鲜哦。所以在台湾吃海鲜不是困难，也跟杨丞琳说，他小时候可能家里环境比较不好，他吃不起海鲜。错，杨丞琳的年纪并不大，在他小时候，台湾不是那一种说可能三餐吃不饱的年代，台湾的海鲜有很平价的海鲜，你现在随便去吃个某某寿司，一个也不过就几十块钱而已，没有那个吃不起的问题。我觉得杨丞琳的问题是在于说，很多艺人跟企业家他要到中国去发展，我都没意见，但是我一向只有一个原则，你要去赚人民币 OK， 但是请你不要回过头来糟蹋自己的母亲台湾，你不要靠着糟蹋台湾来博取你在中国的红利。你今天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自称叫中国广东人，那好，杨丞琳你就当个广东人，请你即日起放弃中华民国国籍，你就入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嘛，这很简单，法律并没有禁止你入籍啊，对不对？你如果要当广东人，你就去当你的广东人，请你不要再用台湾的健保，不要再保留台湾的身份。而且杨丞琳你大概自己忘了，昨天是很多网友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杨丞琳的生日是6月4号。 一开始一出生就如花。 对，请问你明年可以在中国广东大肆庆祝，你就在你的微博上写纪念庆祝六四杨丞琳生日，我看你会有什么下场。那时候可能不是吃海鲜的问题，你可能要去吃牢饭。所以请你珍惜台湾的自由民主，你今天讲这件事情台湾人当然很生气，可是你有朝一日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对你怎么样。你第一你不会被抓去关、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刑责，但是请你记得是台湾这片土地让你可以到中国去发展的。 好，请到郑浩，是我们误会他了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误会，但是因为我坦白讲，因为现在好像非常非常多的台湾艺人到中国去发展，你必须要接受他们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不是上属对属下，可是这个潜规则某种程度也是在用你的尊严来换钱嘛。你必须承认你的祖国是中国，你必须说你是中国人，你必须说台湾你不住台湾，你住中国台湾省。好，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很多艺人都 OK 的。那其实我觉得伯文哥对，就是说我也可以接受商人无国界或是艺人无国界，可是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赚钱去贬低自己的故乡，然后来去讨好对方 观众。你可以选择不要这样讲。 对，我比如说就算你是一个中国人，好，四川人，你会去北京发展的时候，我觉得北京好繁荣哦，我以前在四川都吃不到高档的牛排，我平心而论，四川人听到也会觉得很不开心啊。就是就算我们台湾是你祖国一环哈，那为什么你发展非常贬低台湾呢？而且海鲜对台湾来说真的不算是太特别的东西，大家